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早上啊。今日咧，2024年嘅5月15号，咁啊，农历嘅4月初8嚟嘅，咁啊，所以今天啊，星期三嘅时候咧，系假期嚟嘅，今日公众假期啊。头先都有听轻谈啊，刘龙就有讲啦，就话到佛诞，冇错啦，咁啊佛诞嘅假期，咁啊所以今日咧，如果系一般嘅朋友仔啊，咁啊可以咧就轻松一下，会唔会就入埋长洲咧咁样？咁啊都系可以嘅，感受一下呢一个传统嘅文化节日咁样。咁但系虽然系红假啫，咁啊晨光第一线咧继续都系如常营业嘅，咁啊会同各位听众你哋 say 个 hello。咁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朝头早嘅时候都系起身嘅。你哋好，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以前咧成日都会谂，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日啊，所拥有嘅时间都系一样。无论你系有几多个财富都好，你所拥有嘅时间一日都系24小时。你唔会因为你系超级富豪而你今日嘅时间多咗，都唔会因为你系一个身无分文嘅人，你今日嘅时间会少咗。唔会嘅，唔会嘅。所以咧，我哋就应该好好地把握上天俾我哋最公平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每一日嘅光阴。人的差异其实呢是很小的，有部分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赢呢？譬如一个比赛里面，譬如是跑步比赛，你见差不多8条线，每一个选手都是差不多时间冲线，争的是什么呢？争的就是分毫，争的就是微秒，争的是一点一点和一滴一滴。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想，冇错，我哋应该系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到好好地咧，就系修炼自己，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力量同埋魄力，仲有就系更加多嘅潜能，去到做得更加好。靠嘅唔系我哋赢人哋几条街，靠嘅系我哋赢人哋嘅一点又一滴。例如人哋仍然赖床当中嘅，我哋已经喺度锻炼紧，所以我哋会健康啲。当我哋翻工嘅时间，我哋用心翻工，所以我哋嘅老板会选择咗我哋。当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的时候，已经筹划着明年的计划，甚至乎更加大的计划，所以你掌握的机会会比更加人多。当人家在找着藉口的时候，你就已经想着办法解决，而且可能还做得相当出色，所以你事业有成。人家在消费着 shopping 的时候，你仍然在理财，所以你的财富都比人多。你见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只是观念改变一下，我哋已经可以一点一滴咁样累积我哋嘅胜利啦。今日已经系5月15号，2024年差唔多过咗一半。你年头去到谂嘅一个计划，一个 planning 完成咗几多？定还是已经忘记咗？仲有时间噶，我哋仲有时间。虽然我哋每人每一日都系得24小时，但你仍然要继续追，继续赶。做好自己的事，计划好自己的一切。记住，我们没有赢9条街，是一点又一滴。所谓朱砂成土，一点一滴的累积，就会形成我们喜爱的人生和性格。人生步骤， 谁温室泛舟，谁又记得奋斗，走出门口，原来越冷越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逆境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游。 竟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有然后，上游亦剩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奏，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游， 嚟到早上嘅6:15，刘德华《人生报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咁啊6:16，睇睇天气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干燥以及咧就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雨，下周初天气都系唔稳定嘅。而家咧就24度，相对湿度75%。如果你今日咧会去到长洲参与一啲嘅活动嘅话咧，咁啊记住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吓，咁啊所以都要谂定啲办法咧，真系用呢个字啱，消暑。好啦，咁啊揭揭报纸咧，咁啊见到有外国嘅机构啊吓，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咗全球校龄50年以下嘅年轻大学排名，即系年轻大学啊。香港总共有3间嘅大学能够列入就系首10名噶。啊，科技大学今年就被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就超前啦，由上年第二位跌到第3名。城大咧即系城市大学咧，咁啊上升2位，咁啊去到咧就第4位噶。今次 Poly 咯，咁啊理工大学就下跌3名，就去到第7位噶。咁呢个年轻大学排名咧系参照咗已经建校50年或者以下嘅大学教育啦、研究啦、知识转移以及咧就系国际视野之后，咁啊作出一个比较嘅结果嚟噶，咁啊都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参考嘅指标。今年总共有673间嚟自79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大学上榜噶，呢个数字咧就比上年就增加68间啦。所以头先提及过香港有3间嘅大学打入咗头10名嘅位置啊。咁其实我觉得你谂下咁多间嘅学校，仍然能够咧就有几间打入去头10名啊，咁啊亦都相当之犀利啊吓。波大就话到啦，连续9年跻身全球3甲，咁啊对呢一个亦都觉得系非常之欣喜嘅。咁佢哋指出，一直咧就致力提供一个国际化同埋多元化嘅学习环境。咁啊，佢哋嘅毕业生亦都咧就获得环球人力市场嘅认可。咁啊，长期咧就雄居啊最具竞争力固然全球30强之列噶。咁科大亦都话到，将会继续努力啦，喺教学嘅以及系各种嘅研究方面，不断咁样去到寻求进步，为社会作出贡献。 好啦，城大今年咧就喺榜上面排名第四啦，咁啊创咗历史性嘅新高，亦都咧就连续八年能够跻身全球十大最年轻大学之一噶。咁啊，佢哋都话到喺除咗行业嘅评审指标方面咧就攞到满分之外，其实佢哋喺国际视野同埋研究质素方面亦都系攞到唔少分数噶。所以香港的大學是犀利，咁我更加有見過很多不同外國的一啲年輕人啦，咁佢哋寫話喺香港就學啊，嗰個咧就好處係啲乜嘢咧？咁其中一個好處咧，我都相當之認同，咁可以分享一下。咁就話到喺香港讀書，特別喺大學嗰度咧，發覺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士喺度嘅，咁而嗰個比例咧係做到相當之好嘅，例如有東南亞嘅人啦，亞洲嘅人士啦，亦都有歐洲嘅人士啦，美加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嘅。咁而大家佔個百分比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在學嘅人士唔會覺得咧就係、突然之間偏頗咗其中一種嘅種族，咁相反嚟講係一種共融嘅感覺，亦都可以喺自己校園入面咧學習到同唔同國籍嘅人士相處，並且學習佢哋嘅語言同埋文化。咁呢一樣亦都係極度有助於咧，就係一班嘅學生，咁啊當佢哋投身社會嘅時間，嗰種嘅適應力可以加到非常之強。咁啊，而且學習嘅環境唔單止咧淨係叫做教授老師喂俾啲學生。學生自己亦都做好多研究啦，喺課堂上面亦都要講好多唔同嘅説話，咁啊講出你自己所學得到嘅事情同埋一啲嘅教育到底係點樣？咁所以呢個學習環境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朋友有興趣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就學，而我哋本身喺香港讀書嘅一群咧，應該更加好地就係把握我哋喺香港咁好嘅教育機構底下咧，好好學習嘅機會。 管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前缘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处身。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So how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起舞，集在大街中跑步，练习路夜飞车赶路，长好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这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曾风清秀。 在新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生路，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陪你最后一幕。 容祖儿的歌曲《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的6:24，继续回到晨光第一线的晨光成语百科。我想孟子的学生啊，公孙呢，今天在这里问孟子了，你如果在齐国从事政治的话，会不会好像譬如管仲一样这样啊，他们建功立业呢？孟子听了之后呢，其实就不是很高兴。但为什么呢？他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拿我和其他人去到比呢？这样啊，其实这句说话是对的。我听到他这样说，我都会觉得每一个人呢，在个人生上面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的。不应该呢就下下去到人比人的。但是徒弟就在这里讲了，你看譬如管仲会辅助齐桓公，令到他称霸天下这样。齐景公亦都有唔同嘅诸侯去到咧，就系帮忙拎到个扬名诸侯。唔通呢两个唔值得学习咩？孟子听完之后，佢就用自己嘅方法去到答佢啦。齐国咧就地广人多，想要称霸天下，其实就好似手掌反转一样咁容易。所以我哋学习嘅易如反转，原来个出处咧就系喺佢哋两师徒嘅对话入边咧，啊就弹咗出嚟噶啦噃。反掌的意思就是反转我们的手掌，容易到好像反转一样的事情的话，即是形容事情非常之好办，问题呢就非常之好解决的。但是并不是指出就一定成功的。今天在我们的事情上面，如果见到一些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都做得不好的话，那么正直就是代表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间没有用个心咯，没有用心做事，其实人家一看一听都会知道的。 谁为了梦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光，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寸，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变善免终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酒当歌不识破，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奔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免终可有对错，人 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丑当过，不识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你谈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锁。 早上的时间来到6:29， 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一首作品来自吴业坤，神圣几何。出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3%。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天水围嘅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一名男教师，上星期参加为期4日嘅武汉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后，无法随团喺星期六回港。校方昨晚表示，呢名教师已经在星期日上午返抵香港，校方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向法团校董会汇报，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跟进事件。校方又说正同教育局保持紧密联系，了解及处理相关事件，现阶段不便作进一步回应。教育局之前表示会严肃处理个案，已经要求有关团员及其任教的学校提交报告，同时会全面审视相关资料，现阶段不作进一步评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文莱外交主管部长艾瑞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包括文莱在内的周边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中方积极支持文莱推进经济多元化，愿进一步挖掘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卫生健康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亮点。王毅又说，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支持做大做强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愿与东盟国家深化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愿与东盟国家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早日达成行之有效、富有实质内涵的南海行为准则。艾瑞曼说，文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密切經貿、農業、教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合作，期待並相信中國的發展將帶動地區國家共同發展。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外電報道會議以閉門方式舉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日前表示，会议是落实中美元首三藩市会晤的共识，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以及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流。美国研究人工智能威胁的专家就认为，中美这次会议是一次相互了解的会议，可能不会产生具体成果，但可以让双方进行对话。呢名專家又指出，而家最重要嘅係雙方都意識到，如果人工智能被武器化或者被濫用，雙方都會損失慘重。而且目前最大嘅風險領域之一係特別用於虛假資訊活動嘅深偽技術。法國北部厄爾省發生囚車遇襲事件，造成兩名獄警死亡，另有3人重傷。事發喺當地星期二上晝11:00左右。 當地傳媒報道，一批蒙面槍手在一個高速公路收費站襲擊一輛囚車，並劫走被押運的一名涉嫌販毒和故意殺人的囚犯，在事發之後與收費站相連的一條高速公路雙向關閉。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網站表示，襲擊事件讓所有人感到震驚，政府正盡一切努力追捕襲擊者。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就表示，已經出動幾百名警察和憲兵展開追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有幾陣驟雨，下周初天氣不穩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美格 events， 美格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包山嘉年华2024抢包山比赛决赛会于今晚深夜至凌晨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男女子组同时作赛，而在指定时间内取得最多平安包的建议更可获得代代平安奖。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何卡恩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6，今天是星期三，红假来的，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放假，不过好像小白今早说的，我们晨光的团队仍然是照常营业陪着大家。在放假的早头早呢，都是希望大家都是充满正能量的。今日翻嚟嘅天气咧，几好喎、啊！我想讲话好舒服，超舒服，唔热，有风啊！不过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0度嘅，咁现时嘅气温咧就系24度。唔知道大家今朝会唔会出去饮下茶咧？又或者食个靓早餐？咁今日咧都出去嘅时候，朝头早相信都会系舒舒服服嘅。咁啊，除咗问大家有冇食早餐之外，我当然要问埋我个拍档有冇食早餐啦。今朝食咗早餐未啊？有冇饮嘢啊？即刻改先，望到小白嘅眼神，佢唔食早餐嘅。 系啊，我唔食嘅。 你饮咗面豉汤未啊？ 我冇喎、啊，今日朝头早冲咗杯 茶啫、啊， 茉莉花茶。 嗯， 系啦、 啊，有咩特别呢？你揀茶系因为佢有喺度啊，定系还是你会按住自己嘅心情嚟到去揀饮啲咩？ 减价买 吓 减价嗰阵时买咗咯。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会唔会系你可能有几种茶喺度嘅，即系譬如你呢度有面豉汤噶嘛？ 冇噶啊，面豉汤同茶咯。 系啦，咁究竟你会系按住 都系 减价 品咯？ 唔系啊，我知，我都系，我都中意买特价嘢。我的意思是怎样去决定你今天是喝杯茶还是喝汤？ 肚饿就会喝汤， 所以今天就不是很肚饿。对 啊，正常就通常喝茶，因为茶就去油嘛。咁面豉汤其实都 OK 嘅，因为都冇唔系话肥啦，系啦，其实都又可以有种暖胃嘅感觉嘅，我觉得。 你觉得自己有冇童心咧？ 大把，呢个梗系大把啦。 系点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童心啊，仲会玩好多细 玩具 啦，即系又唔系真系玩嘅，欣赏佢哋啦。但系同小朋友玩嘅时候都系玩，会玩得佢用佢哋嘅角度去玩咯。 系， 好似喺屋企咧有一个叫炒蚬游戏，炒蚬同炒蟹游戏，咁点玩嘅咧？ 系咯，点玩？ 好啦，咁呢个游戏咧其实都系好无聊嘅游戏嚟嘅啫。咁我咧就会同嗰、那个同阿细仔或者同其中一个仔啦，我两个啊嘛，同其中一个仔瞓喺个 sofa 嗰度，我哋就会揽住，然后咧另外嗰个小朋友咧佢就会攞住个气球。即是那些长条型的气球，那个就是镬铲来的， 然 后不断就用那个气球就铲下铲下铲我们的炒餸这样。那我呢就一路揽住，譬如揽住弟弟啦，揽住细佬的时候呢，那弟弟就会跟弟弟说，我们现在是炒蚬来的，我们不能动的，他很开心。 但是蚬是会爆开 的，是会爆开， 熟了， 然后手臂递高就，我已经熟了，你熟了没有？这样是不是很无聊啊？ 好搞笑， 但 这个 真 真是小朋友玩的活动， 啊 但而我亦都正直就知道，即是你问我有没有意思，梗系冇意思啦。但 系 佢哋咧系玩得好开心， 系咪啊？ 系啊，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咧，小朋友需要嘅就系父母或者身边嘅人咧，系同佢哋玩呢一类型完全冇意义嘅游戏。 嗯，系，唔好成日觉得喺玩乐之中 有 学 习， 系好嘅， 冇学习噶，真系 冇 学习 噶。 佢唯一一个学到嘅就系原来蚬会熟咗会打开咯。 唔系，佢唯一得着咧就系同爸爸嘅关 系。系啊，系冇错， 呢 个 系回忆。 呢个亦都系即系只系为咗同佢建立一个关系而玩嘅游戏咯。 系啊， 但系系真系一个细路仔嘅游戏，但系唔会玩噶。我即系我唔会无啦啦揽住你，我哋而家扮蚬啦，扮蟹，我哋熟咗，我哋先可以喐噶咁样。 唔系都有少少嘢学嘅，我听完之后。哦，原来是熟了他们会变颜色，或者个蚬是会爆开的，壳会打开的这样。那为什么我无啦啦问你有没有童真呢？因为我有阵时吃东西，我们讲开朝头早刚刚喝茶嘛，我有阵时吃到一些东西呢，我会有一个小朋友的感觉的。 嗯， 我吃番茄炒蛋是会有这个感觉的。 哦，是吗？ 是啊。 我没什么。就 是你没这种。 我吃如果妈妈整的猪肚汤米粉会有啦， 就会有这种年轻 的感觉。因为真的小个就已经开始吃了， 经常吃是不 是？小个妈妈会经常煮的餸给我吃的话，如果现在吃呢，是不是只是味道，是真的吃起上来有那个开心的感觉的。 嗯，我是有阵时呢，譬如不开心的时候呢， 就会叫妈妈煮餸啊。 那又不是，因为自己搬了出来了嘛，那 翻去 咯， 翻去咯。 是的，咁你咁啊， 同老公嗌交都可以翻去噶， 可以，屋企永远系我哋嘅后盾嚟噶嘛。咁我就会喺好唔开心嘅时候，无论系做紧嘢啦，即系你做紧嘢，同其他人要出去放 lunch， 我都会选择啊，睇下有冇番茄炒蛋，唔知点解喎。 系啊， 呢个系我都未去谂过，究竟点解呢样嘢系会令到我开心，同埋有种。细个嘅感觉， 我又会有一味餸，应该系鱼香茄子啦。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都系炒嘅话，我系应该鱼香茄子 系 啦，因为我妈妈整嘅鱼香茄子都好食嘅， 好送饭 系啦。咁佢整嗰个街当然买唔到啦，买唔到噶。咁但系有阵时食嘅时候都会记到嗰个味道咯。 嗱，除咗讲开饮食，有冇啲童年回忆嘅时候咧？最近喺各大嘅社交平台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好得意嘅分享。咩嚟嘅咧？就系咧，原来有最近喺日本啦，唔同地方、唔同地区啦，都会咧将一啲以前可能我哋细个睇嘅动画啊、漫画啊，甚至系电影啊，一啲嘅情节，你冇谂过喺真实嘅情况之下可以见得到嘅，但佢就制造咗出嚟，唔单止系我哋嘅视觉或者触觉可以摸得到，最近仲有嗅觉添，有几个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你有冇睇过《蜡笔小新》啊？ 有睇过。 蜡笔小新入面咧，佢个爸爸咧有一个嘅绝招嘅，咁小新都好惊。 就系终于攻完佢层楼嘛，我最记得就 系呢 个啦。 系嘅，爸爸系永远咧，小新个爸爸咧永远都系要攻楼啦，好攰啦咁样。咁但系对于小新嚟讲啊，有一个最强嘅生化武器，佢系咁样形容嘅喺个动画入面，系咩咧？ 就是爸爸的臭脚。 哦， 系啦，咁呢一个臭脚臭物咧，喺日本咧就有一个嘅叫做二次元之心咧，就真系呈现咗原汁原味咁样去攞咗小新爸爸嘅臭物出嚟。 哇， 咁就可以俾大家 有埋问噶， 可以 咁啊把鬼啦，搵鬼去。 但系咧。好多人去，好多游客啊，好多甚至本地嘅人咧，自己都好想亲身体验一下，究竟呢个传说中嘅臭物咧， 唔想 呢一个嘅武器咧， 我觉得 究竟系有几臭？ 我觉得系沟出嚟嘅，所以我唔会想去闻。 唔系，我觉得应该卫生嘅，应该唔系真系有人 系嘅，系嘅，我觉得系卫生，但系所以我话系沟出嚟咯， 系啦， 系用化合物沟出嚟嘅， 系啦，咁但系咧有呢一啲突然之间，肯定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冇可能会知道嘅嘢，突然之间你可以去知道咧，咁有好多人咧就会一窝蜂去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有一个系动漫啦，咁喺动漫咧一个叫做唔讲个名啦，咁总之有个动漫咧，佢当中咧系会出现一个超级巨型嘅呢一个西兰花树嘅，佢就叫做神树咁样，咁咧令到嗰啲嘅读者咧系好深刻嘅，一定识嘅。如果有读过呢个漫画嘅话，睇过。咁但系最近咧就有一个微型嘅艺术家咧，就做咗一个艺术装置出嚟，就系呈现呢一个嘅大型巨型嘅西兰花。咁跟住大家行过嘅时候咧，就会好似俾觉得自己缩细咗咁样，好似去咗一个大人国咁样，自己去咗一个哇，点解咁高咁样嘅啲嘢？咁佢就可以咧摸埋，究竟个质地系点样啊？究竟我喺佢下面，佢可唔可以话有遮阴啊？即系佢。其实呈一啲动画里面嘅啲情节俾大家睇。除此之外咧，其实最近喺呢一个伦敦咧都有嗱，哈利波特大家可能都睇过噶啦，都知道系咩嚟啦。咁喺第一集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情节嘅，就系当佢要去逃走佢姑姑姑姐屋企，系啊，因为佢咁样叫姑姑嘛。喺逃走佢嗰个屋企嘅时候，要去魔法世界去学习魔法嘅时候咧，佢个姑姐咧。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就系会变大咗，变咗个波咁样噶嘛，升咗上天噶嘛，你有冇呢个印象啊？ 唔记得咯，我呢个真系唔记得咯。 唔紧要， 嗰阵时系《哈利波特》细个嘅剧情， 系啊， 都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啦。咁但系咧，佢最近喺伦敦嘅伦敦塔桥咧，就呈现咗一个巨型嘅姑姐吹气板嚟嘅。咁、但系就出咗嚟，咁有好多人就即刻打卡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咁多人喺呢啲好似喺电影啊、漫画啊、幻想过嘅嘢、睇过嘅嘢，喺现实生活中如果有出嚟嘅话咧，点解咁多人会去睇咧？原来都有心理学家讲过嘅、原来呢一个咧就系弥补我哋嘅满足感啊、因为当我哋喺睇动画啦、漫画啦，甚至系睇电影咧，有好多幻想嘅时候咧，能够呈现到喺现实世界咧，系会有一个不一样嘅感觉噶、哦。希望大家在今朝的早上都可以找回一些童年回忆。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挺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执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害怕，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 间为圆圈，腾腾算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声色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算，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连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年轮海之间难平低，良朋与伴侣的命题，傻孩子很清望怀一世，缘分到缘分去无畏惧，继续游下去仍然看人类世，年轮中看见每段路交错时 来自林志乐的年轮海，6:49，听一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我哋后花园入边就揾到咧就系方女士安安。早晨啊，安安。 早晨。 哇，今日我哋呢度咧就好似白雪公主嘅世界一样。 又嚟，我听下点形容先，你会大家即刻起身。 因为点解咧？白雪公主咧食咗呢一个嘅毒苹果之后啦，系咪先？咁啊， 系啊系，毒苹果系。 系啦，咁就即系拜拜咗，唔系嗰个水公主，嗰个水公主，嗰个水公主，对唔住啊，水公主， 你嗰个魔镜咁样讲， 系啊，水个魔镜。咁呢个 公主啊，你唔及我嚟啊？ 个女巫定个婆婆？女巫 后母啊， 个后母咧，哇就望住个魔镜又喺度问啦， 边个最靓啊？ 边一个最靓啊？咁样咁啊，咁啊魔镜就有好多古灵精怪嘅答案啦，系咪？咁我哋后花园今日咧都有好多面嘅镜，咁啊照嚟照去嘅时候，我自己照咧就觉得净硬系点见到块镜入边有星星，我见到你照嘅时候咧，啊又见到。唔知咩喺度咁樣啦，係咪先？咁就等你大家自己想像。 每個朝頭早我哋介紹呢個花嘅時候都有啲唔拉更嘅嘢，其實完全同個名字有關係。 但今日呢一個喺我哋花園入面見到嘅植物啦，唔似花唔似草喎，一團嘢咁樣，又一塊塊咁樣。 點會啊？ 佢又即係 其實好可愛㗎。 佢似咩咧？佢似我哋以前咧有一段時間香港好興，好興話種又係日本嗰啲植物咧，或者一個盆栽，跟住咧就。真係求其放啲泥，跟住放啲碎石喺上面，然後咧就插一塊好似植物，跟住個植物就深深咁樣。 哦， 即係俾我感覺係似呢啲啊！ 嗰啲係手作嘢嚟嘅，應該可能係假嘅，即係自己剪塊葉，將葉形 唔係會死嗰啲， 唔係嗰個葉嘅心形咧係剪出嚟嘅。應該我以前交功課嘅時候都有做。 哦，係咩？ 就係做即係暗示嘅一個花球咧，就係話你有陣時可能結婚有啲愛心。 跟住嗰個葉會自己縫翻嘅嗰個口。 梗唔會啦，死㗎啦！你咁樣剪人哋塊葉，係啊。其實其實有生命葉嘅，咁我揾一集介紹。咁今日我哋想講嘅叫鏡面草，我拉翻大家翻。 鏡面草啊！ 因為人哋估咗好耐，究竟係咪介紹白雪公主咧，或者？是这个什么呢？咁镜面草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个植物来的。咁它是有些听众可能说跟铜线草有没有分别，是不同的。因为铜线草我以前有讲过，我不再讲了。咁镜面草就是圆形的，很小的，5蚊银啦， 5蚊银 咁大啦。 吓咁细嘅啫咩？你张相嗰啲？你嘅雙手好似拳頭咁大喎， 未可能，呢個係小型嘅花， 咩？ 冇可能啦！ 攝影嘅技巧真係層出不窮啊！ 點會呢個想咪水杯隔離嗰個花點會拳頭咁大啊？ 係咯，水杯隔離嗰個花， 唔 係哦，個盆細，應該係個盆細， 係個盆細嘅。咁其實未必係5蚊嘅，可能 半個拳頭咁大咯，其實係圓形嘅花啦。咁、中間咧，唔係圓形嘅葉，咁、中間有一點黃色嘅，咁、就連埋嗰個莖咁樣嘅，咁、就好多好多支細嘅圓形嘅花。你形容嚟聽下呢、這個 呢呢、這個嘅莖鏈草咧，除咗我頭先去到形容， 要上去個 Facebook 睇啦。 形容嗰個好似深深嘅，點解我話深深咧？因為佢嗰啲一塊一塊葉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平面啊。咁一個咁大嘅平面入面咧，佢一盆嘅盆栽入面咧，佢就生咗好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生咗十三塊嘅莖出嚟。咁嗰啲莖咧就吊住咗一個莖嘅個最前端嗰度咧，就吊咗一塊好似鏡面咁樣嘅一大塊圓形嘅葉。 係啊，點解會鏡面咧？因為佢個葉咧好靚啊。嚇！如果你唔鋪層，即係唔鋪曬層， 我知啦。嗰個葉個面個質地係咪有少少似萬年青嗰啲？有少少油。 你真係好中意萬年青，你集集都講。 之前嗰兩集冇講 啊， 但因為點解萬年青我 你好中意萬年青， 因為我細個屋企好多萬年青。 我一陣要講下喎，你介紹。 我講嗰啲唔出得街噶，屋企講嗰啲七萬年青，講話點樣摧殘咗萬年青。 O K 噶，都可以噶。 唔得噶，唔得噶。嗱咁，但係呢個頭先係形容完啦，咁所以就 萬年青係長條形，呢個圓形應該唔關事喎嘛。 唔係啊，葉面個質地啊。 哦，係啊，令 令。即係有少少， 好有光澤， 好似有啲蠟蠟質咁樣。係 啦，有蠟質啦。 係啦，即係萬年青又係有蠟噶嘛，唔知點解。 有蠟質呢啲咧係比較難死嘅。 唔怪之得，佢經得起我嘅歷練。萬年青 真的越靚係越難死嘅。係啊，咁呢個咧就係因為佢好靚啊。咁譬如有啲燈你射落嚟好似反光咁，所以叫鏡面草咯。 哦， 咁啊圓形細細粒。 咩萬年青唔叫萬年鏡咧？佢都 我唔知啊，我揾集研究下。係咯。好似个细小圆镜子咁样。 咁呢个咧就叫做植物啦，佢唔叫花啦，系嘛？ 佢唔系花嚟噶，植物呢排都讲啲植物啦。 咁佢有冇香味啊？一定冇啦。 系啊，草味咯有。 草味，即系草香啦。 系 死方面咧，佢算唔算系难死啊？容易死啊？定还是佢都系好容易仲好粗生咁样嘅咧？ 哦，其實咧，睇下咩人種，大部分如果即係如果真係好亂嚟嗰啲人，可能真係咩種死啦。 即 係我嗰啲啦。即係你唔係嘅，咁如果 唔係㗎，我屋企有棵仙人掌擠洗手間嗰度，佢都頂唔住我哋嗰啲毒氣，先遊咗。 佢其實唔易死嘅，OK 嘅，但係有一樣嘢大家唔知道，可能係死嘅轉盤咯。咩叫轉盤咧？唔係叫你將成抽嘢拎出嚟換第二個盤，係要將個盤去轉個方向。即係譬如太陽，其實佢 即係唔係要換盤，係要將個方轉個盤旋轉。 係啊，因為其實唔單止係呢、這個 擺窗邊 嘅 呢個 定數，可以係擺嘅窗邊，因為佢中意受陽光嘅， 因為中意反射陽光。 佢中意受一啲散光，即係點講咧？唔係直射，唔好勁直射，因為見到佢都有啦， 落咗 折射啊嗰啲咁樣 啦，落咗遮光紙嗰啲玻璃嗰啲光啦 嚇。係啦，咁佢唔係咁易死，但係咧。其實不止這個鏡面草，什麼花都是間中你要轉下方向，如果不是你不覺得有些草或者花會成車的嗎？ 嗯， 因為它頭每個花都是想直接即吸收多些陽光，面向著太陽的想，即想拿多些營養 啊， 你長期都是同一個位置對著它，後面那些就沒有了，就歪了，變成陀了背了，所以這個如果想種得它均勻一點，因為它圓形嘛，啲葉，咁你想成盆花靚啲，其實你要得閒要轉下方向咯。佢今日今日曬呢邊嘅，聽日就曬另外一邊啦，咁樣咁。OK 嘅， 都要啲心機去到種。如果你日日都要轉， 係啊，係要太陽，但係唔可以直射咯。呢個 要愛，你話佢粗生，其實佢都好需要愛喎。呢個 其實每一個花都要愛嘅。 咁啊係，其實每一個人都好需要愛。 都係，係啊。咁佢中意半即係濕潤啲嘅環境啦。不如擺廁所可能都 OK， 但係廁所有光咯。 咪廁所都沼氣， 黑廁唔得咯，即係。 廁所都沼氣就唔好啦。 係啦，咁啲泥土，因為佢我唔記得同大家講要用泥嘅。嚇！啊，唔好話對佢 用泥咁，佢咪多蚊。會不會 用泥多蚊咧，其實種這些呢啲咧，其實蚊啊、蝴蝶啊、蜜蜂啊，係同植物並存。你有泥自然會有，咁點解要滅絕佢呢？如果你驚咧，其實真係唔好種。即係種花草其實 一定蝴蝶同蜜蜂咧，我非常之 welcome。 OK， 蚊 咧，你唔可以歧視唔靚嘅嘢啦，你唔可以外貌協會唔得嘅。 係佢蚊衰啊，因為點解啲蚊成日都。都針我啊，好鬼痕啊 ！OK， 系啊， 咁其實你就要點？佢有水有泥，就好多時候都會有蚊子。 咁啊，自己再諗辦法點樣？ 好難話除嘅，如果你除佢，如果你揾啲防蚊啊、防蟲嗰啲咧，就可能會影響埋嗰盆植物。 係啦， 其實大自然嘅一種嚟。 明白嘅，明白嘅。咁幾大棵啊？呢個會？ 就是棵嘅咋，擺台面呢個係慳位噶， 擺 公司啊， 佢都唔會種到好耐，都唔會話好大棵， 唔會好大棵嘅啫，細細粒咁樣咯，細細細細細盆咁樣咯。 佢一個盆就好似一個拳頭咁樣， 一個盤就好似一個拳頭咁大。 你可以兩個拳頭或者四個拳頭。 拳哦， 對，呢個細盤嘢嚟嘅。 細盤嘢。 但如果你中意，你可以。你種喺地下都可以好大盤嘅，但係呢個係細細 size 嘅植物嚟嘅， 細 size 唔易死，但係因為佢咁簡潔咧，即係佢冇多餘嘅垃圾嘢咧，你見到佢圓形嘅一個葉片，跟住一支框，好清簡嘅嘢，其實個花盆反而你重要咯，你揀，譬如你揀，我哋會主張呢個可能會揀白色嘅花盆。 嗯， 咁咪趁翻去简单单。 嗯， 如果花盆就唔好搞到又丢晒花啊，又金色啊咁啊、嗯，反而白色素嗰啲嘅花盆、嗯、就会衬到佢个禅日本嘅禅意出嚟。 哇，呢个有关日本嗰啲禅意噶？ 唔系，因为你唔觉得张相好日本咩？你唔觉得好简单嘅就少少日本 feel 咩？ 嗯， 唔通我俾错第二张相？ 都系嘅，冇你冇俾错我。 你睇落几简单， 系我意会唔到啫。這个 好似摆喺个咖啡杯嗰度咁样，即、就、系、是啊、就已经可以摆啲泥啊，咁又可以装好靓。 哦， 你得闲转下盘咯。吓、 啊， 呢、這个可以系一个小礼物。送俾朋友嘅，我都而家送礼物咧，其实送啲植物都 OK。 啊，你又啱喎、啊！啊，你真系啱喎呢句，要送礼物俾人，点解唔即系呢啲嘅小植物啦，系咪先？其实真系可以送俾人，即系一啲好有爱嘅嘢嚟，因为其实植物都系生命啊嘛。咁又可以等大家嗰个礼物个心意咧，继续好似呢一个盆栽咁继续延续落去。 系啊，唯一你要做嘅嘢就系呢啲咁镜面咁靓嘅，就要得闲有灰尘就。抹抹佢咯， 嗯， 系咯，好，咁就唔好直接噴水咯。 明白明白，唔好直接噴水，咁就 即系噴又系噴喺度，系咯，噴香水咁，唔好直接点、啊，即系噴喺个空气里边行过去噶嘛，噴香水，咁你噴花都系咁啦，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成日觉得噴香水好嘥钱，噴喺个空气嗰度自己行过去，吸得唔多喎、啊，系咪先？ 如果你可以直接噴喺你个颈度嘅 ，OK 啦，吓、啊，唔系几好咯，咁就会影响到咯。 又觉得太庸俗啊嘛啲味， 系啦系啦，都系啲。其实都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和艺术来的。 是 的。 我送回花就可以了。好啦咁啊。 怎样 大家找看这个镜面做啦好吗 是啊大家试一下啦家企又简单送朋友又 OK。 这个送给朋友我觉得挺好。 你搞我靓这个背囊没搞我核突的。那人家你那盆东西死了都可以留下背用。 哇。 啊几好鲜得几好。 几好啊。好唔该晒拜 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7:08，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日咧5月15日，咁啊亦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亦都有白云路小霸啦喺度啦，同埋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咁啊将会休息一下先嘅。 嗯， 系啦，即系唔会咁快同各位听众咧就提供呢一个嘅交通资讯。不过好，等我即刻要同各位听众睇睇先。我记得呢啊，寻日 Didi 都有讲过，今日呢冇错啦，今日呢一个呢交通组啊，咁佢哋几时会有呢？就係11点嘅时间呢就会有返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嘅。咁大家所以唔使担心。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呢，今日当然亦都会有小白喺度啦，同 Vicky 呢就同各位听众呢就睇睇啊，到底今日啊喺交通上面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呢？咁样都係有㗎喎。咁其中一个呢就係嗰啲封路啊、挤塞啊各样嘅嘢啦。咁今日呢就係太平清照啦。咁啊，亦都有抢包山嘅比赛啦，系、啦，咁啊，迟啲又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一下， 好啊， 因为咧喺我哋交通组嗰度有一位嘅朋友咧 住喺长洲， 系啦，原来佢就系会有份去到参与呢一个活动嘅，系啊，咁啊，所以下个星期咧、就继续留意住我哋晨光第一线，我已经叫咗佢唔可以其他地方嗰度讲噶啦， 独 加猛料咁 樣，夾硬唔俾人講，夾硬要喺翻晨光嗰度講。好啦，咁今日咧，既然係長洲大明星照同埋搶包山嘅比賽啦，咁所以中環同埋長洲咧就會實施一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噶，咁可以同大家睇睇啦。咁渡輪服務方面啦，視乎翻咧就係乘客嘅需求啦，咁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啦，咁會喺2024年5月15日和16日，即係今日同埋聽日，加強來往中環以及咧就長洲嘅渡輪服務噶。咁亦都為咗配合啊搶包山決賽之後咧，咁乘客離開長洲嘅需求啦，之前都同 Didi 講過啦，搶包山係好睇嘅。 係。 咁但係你走嘅時候嗰下咧就好弊翳，因為全部人都會一齊走，只要你唔係長洲居民咧，你基本上咧你都會離開嘅。 即係好似睇完套戲，大家一齊 散場係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真係會喺嗰度就book 埋房咁樣啦。橫掂都咁辛苦啦，夜遇同人逼嘅話，不如舒舒服服留翻喺長洲係啦。可能有啲朋友都會咁樣嘅。咁但係即係都的而且確事實啦，好多人會同一時間咧就離開長洲嘅。咁所以咧渡輪公司亦都話到啦，會喺5月16日。即係今日夜晚嘅深夜嚇，今日夜晚嘅深夜，咁啊將會咧就加開一啲嘅班次嘅，咁去到凌晨嘅1:15，即係明天早上嘅朝頭早1:15，今日夜晚深夜嗰個時間啦嚇，咁啊1:15就加開一班由長洲開往中環嘅航班。一班唔夠嘅話，咁到時佢哋會睇情況嘅，我都幾肯定會有啲站長喺度望住啲情況㗎，咁所以都唔需要擔心啦。暫時咧就話會加開一班由長洲開往中環嘅航班啦嚇。咁至於巴士服務方面咧，咁啊見到有啲特別嘅加巴士服務嚇，咁啊分別咧就係九巴同埋城巴將會開辦特別嘅巴士路線。Didi 之前都提過㗎啦，就是、104R 咁啊喺5月16日，咁啊凌晨1:10至到凌晨2:30，咁啊提供咧就由文光街中環5號碼頭外前往咧就旺角嘅服務，咁啊另外亦都有唔同嘅臨時巴士改道啦，咁啊大家可以上翻有關嘅網站嗰度睇睇，亦都有一啲嘅巴士站咧咁啊。放咗个临时巴士站喺度嘅，咁亦都特别呼吁咧，就系由于往返中环同埋长洲嘅乘客数量预计咧会较为多啊吓，咁所以渡轮乘客或者咧就需要轮候较长嘅时间嘅，咁乘客应该预早计划我哋嘅行程，同埋留意翻最新嘅消息噶，咁亦都要留意翻个渡轮公司职员嘅指示，几时登船啦、啊，架船系咪满咗啊？满咗就唔好夹硬话我要上船啦、啊，咁架船咧。都是一架船嚟嘅，太多人真系危险啊吓，系啦，咁人哋话咗满就唔好话赶时间，就话要上船，咁啊等下一班啦，咁如果赶时间嘅就自己预松少少时间，人哋都讲咗噶啦吓。 冇错啊，咁咧喺另外一边咧就同大家睇下呢个港岛区嘅，咁因为咧配合呢个谭公诞嘅活动啊，喺大坑啊都会有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喺2024年5月15日上午8:30开始，即系一息间啦，8:30开始咧就会有一啲间歇性嘅。封闭嘅啲道路，咁喺边度咧？咁咧就会系碗沙街、书馆街、礼贤街、第二巷、华伦街、新村街以及系安谢比街嘅。咁呢啲咧都系会系直至到人群散去啦，咁先至可以俾大家咧入翻去嘅。咁所以留意啦，啱啱提过嘅街道咧，就会喺上午8:30开始就会间歇性封闭嘅，而且咧都会有一啲嘅暂停使用嘅泊车位嘅。喺碗沙街嘅6个收费标咧，即系咪标位咧泊车咧。咁就喺下午4点，系啦，即系琴日嘅下午4点，至到今日嘅晚上6点咧，都系暂停使用。咁大家如果系有啲想揸车去嗰边嘅，咁就要留意翻啲道路嘅。 笠住咗噶啦，应该有嘢笠住咗嗰个入标嗰位。 系入标嗰个位， 系啦， 入标嗰个标， 系啦，系 笠住咗噶啦， 冇错啦， 应该你拍。但都入唔到，咁就係唔可以拍㗎啦。 係啊， 係啦，咁所以同埋啱啱都有講啊，碗沙街都係間歇性封閉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咧喺筲箕灣嗰邊咧都有好多嘅運輸安排啦，同埋特別嘅交通嘅。咁就譬如有啲嘅交通改道啦，而且咧會喺有巴士嘅。上面咧，巴士方面啊，喺城巴82号 X、82号 X、城巴嘅82号 X 都会有一啲嘅临时安排嘅。咁如果大家要搭嘅话咧，就要记得上翻佢哋嘅网站了解多啲。然后咧就会有穿梭巴士嘅特别安排，就系由明华大厦前往筲箕湾地铁站嘅穿梭巴士，亦都会有啲特别嘅改道嘅，或者系有啲特别嘅安排。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啦。另外啦，就喺金华街介乎筲箕湾东大街同埋望龙街之间嘅公共小巴站咧，都会系暂停使用嘅，系啦。咁如果大家去开嗰边，系啦，就真系，譬如你真系知道今日要出筲箕湾，甚至乎你唔系揸车，你系想搭巴士。 咁你都要留意一下嗰一边，即系喺港岛区嗰边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出门口之前 check 清楚就最重要，就最方便啦，应该话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就5月15日啦，咁啊见到咧多份报章啊，咁啊亦都。讲啲乜嘢呢，就係呢一个的士7月14号呢就会加价啦。咁起标或一呢就会加$2嘅。咁的士呢咁两年内呢就再次加价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会对佢有好多嘅想法啦。咁讲返啦，市区新界同埋大屿山的士起标或一加$2。咁首段车程跳标收费呢就係每跳呢就加$2添。咁后段每跳呢就加$1。咁低于业界嗰个申请嘅加幅㗎喎。咁新收费呢就7月14号呢就生效。咁有啲咁當然就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咁但係其實業界都形容啊，其實交嗰個加幅咧都唔夠飲杯咖啡，咁亦都有呢啲講法啦嚇。咁啊睇翻個新收費係咁樣嘅，市區的士起標咧就由$27，咁啊加到$29。咁啊，第一段車程每一次跳標就$2.1，之後咧，咁啊，即係長啲啊嘛，長啲就會每一次跳咧就去跌到落$4嘅。好啦，咁啊，新界的士起標就$23.5，咁啊加到$25.5，咁啊每次咧就係跳到去$9嘅，每次跳標之後咧，即係後段啊，咁啊就係$4嘅。咁大嶼山的士起標就$22，咁啊加到$24。咁啊，都系啊，首段咧就跳咧就系$9啦，之后咧后段就会$6嘅。咁我谂的士加价咧，就好多朋友如果系需要依赖的士出入嘅话咧，就真系会牙痛咁声啦。 系啊，因为都差唔多。你譬如市区嘅话，新收费$29，其实都三字头噶啦， 系啊， 跳一下就三字头。 咁梗系有啲人咧就会喺度讲，就话我买。三餸飯咁其實都唔使呢個價喎，有啲平嗰啲$20+都得喎， 都仲有啲$29嘅。 係啦係啦，咁都仲有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加價就一定引起好多大家嘅諗法啦。咁但係的士大哥又要生活喎，咁但係今次加咧又唔係好夠的士大哥咁嗰啲，咁啊加幅嗰啲我哋當然就唔講太多啦。咁我自己咧就淨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最想就係咩咧？坐的士嘅時候咧。我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好嘅待遇。咁呢个 系 好多市民嘅想法喎，呢个。 係呀，我都系㗎。即係如果你能够即係上到一架的士，可能多数呢搭的士大家呢都系会赶时间啦。如果喺呢一个赶时间，你知心情会卜卜卜卜咁样跳㗎嘛，系会紧张啲㗎嘛，死啦，会唔会唔使使啤币啦，会唔会有好多红灯呢咁样。咁但係呢喺呢一个咁焦急嘅心情，你能够乘坐呢个的士嘅上面呢，你能夠的士司機咧，可能係播一啲好温柔嘅歌， 哦， 去舒緩你咧。 你要埋播歌添啊！哇，你做埋 DJ 喎，的士司機好辛苦咁樣。 因為有陣時咧，有啲真係試過咧，有個的士哥哥啦，佢係叔叔嚟嘅哥哥啦，咁佢播嘅音樂咧，係會令到我喺嗰程嘅旅途嗰度咧。是很放鬆的。 哦。 是啦，咁我覺得呢個是不一樣的體驗，當然不是要求啦，呢個是 bonus 嚟。 咁各位的士大哥可以參考一下呢個做法啦。我自己就會覺得呢，而家好多的士都因為新㗎嘛。佢坐起上嚟嘅時候的而且確係相當之舒服。而且嗰個座位呢寬闊度都非常之寬闊。完全唔頂腳嘅。咁又自動門啦，扶手又正啦，咁樣。我覺得好好喎呢啲都。 我呢你知道我易喊㗎嘛。我曾經試過因為有啲搭的士嘅時間。我忍不住真的爆喊啦，系的士司机，然后咧个的士司机咧系唔单止去递纸巾俾我，佢仲同我讲冇事噶妹，即系落车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噶妹，你要加油啊！一句嘅说话，我更加爆喊。 你又吓亲人啦，所以有阵时的士咧就我都见坐过一啲的士咧，佢上面就系有埋譬如酒精搓手液啊、纸巾啊，有好多咧都可以服务到大家嘅，甚至乎有小零食添啊，我都见过，唔错啊吓。咁啊，希望有嗰个质素又继续咧就提高咁就好啦吓。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咧就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0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咧就天气就开始唔稳定啦。而家室外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何少廷 Tracy 喺度嘅。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早晨，早晨。 咁啊，睇翻下个星期一啦，咁啊就系几时咧？下个星期一咧就5月20号，咁啊今日咧就15号啊吓，咁啊下个星期一咧就小满嚟嘅，24节气嘅小满嚟嘅，咁所以即刻咧就喺今个星期啊，咁啊邀请阿 Tracy 咧就同我哋讲过先啦。既然小满都喺度啦，我又揾嗰啲资料，话到小满呢个节气咧。容易有皮肤病、哦，咁所以就要揾下中医师嚟问一问啦。咁系咪真系真有其事嘅咧 ，Tracy？ 应该咁样讲啦。 嗯， 佢因为而家嚟紧夏天咧，就会越嚟越热，同埋香港嘅天气都中意系即系佢系会越嚟越湿啊，即系 湿热啊嗰啲 吓。系啦，系啦，湿热嗰啲会特别犀利啦。咁、 嗯、 对于本身有一啲譬如话夏天会容易加重嘅一类皮肤病咧，佢系会容易发出嚟嘅。系、 嗯、 啦，譬如有一啲譬如话。有機會，譬如有啲人係濕疹啦，係啦，有啲人可能係風爛都會有機會有走出嚟嘅。 係咁啊，風爛到底係一種咩疾病嚟嘅咧？ 如果風爛咧，即係中醫講就我哋叫隱疹嘅，其實就嚇佢係我哋話佢係一種即係發病好急下嘅一種病啦。因為佢譬如你通常如果大家起過風爛，一定會知嘅，佢好快嘅、 嗯， 即係突然間咧就會啲皮膚有啲一個個 pop 一個個 pop 咁樣谷起嘅，係、 嗯、 啦。咁然之後佢慢慢可能本身由細細塊啦，跟住好痕噶嘛，咁你可能會拗佢啦，咁、 嗯、 你忍唔住拗佢嘅時候咧，佢就會慢慢融合，我哋話即係佢黐埋咗，變咗一大塊咁好痕咁樣嘅。咁但係咧，好快佢又會走噶咯，即、可能有機會你有啲人可能嚴重嘅，可能有機會會食下啲藥啊，或者點樣去撳一撳佢啦。咁有啲人唔理佢，可能佢。行一行，咁但系可能第二朝咧，咁佢就消失晒噶啦，佢好似完全冇起过烂咁样嘅。 哦，咁样噶，咁同我细个生嗰啲水痘系咪一样啊？ 哦，水痘唔同，水痘系另外一样，水痘就有水泡啦，佢凸起一粒粒好似水泡咁样嘅嘢啦，咁样。咁但系咧，风烂系通常系个范围比较大嘅，即系你见到佢嗰个疹，所谓嗰个疹嗰个地方个范围系会一片。好大塊嘅，佢唔係一粒粒，亦都係冇水泡嘅反應嘅。 嗯，咁有冇話係生喺邊一度咧？會唔會係手指啊，定係嘴角位啊，定係其實所有皮膚都有機會生噶？ 所有皮膚都有機會生，但有啲人就可能係淨係生喺某一啲地方啦，當然嚇。咁、但有啲人就係嚴重起上嚟，真係可能係全身都會出嘅，面啦、手手腳腳啦、身啦，係啦。 咁有冇話邊一類人咧容易出現呢一個咁樣嘅風疹嘅問題㗎？ 如果喺中醫角度咧，通常因為風疹佢呢一個樣嘢咧，我哋話係一係佢係由風引起嘅，譬如一係咧就係會由譬如個身體比較濕。有時有啲濕啊、濕熱啊嗰啲都會有機會會誘發，咁所以話咧，有時風多嘅人咧，譬如有一類，譬如有機會佢係夏天而家落咗雨啦，吹個風嚟啦，係啦，有呢個情況啦。 嗯。 咁或者佢本身身體係屬於比較血虛嘅體質嘅，所以有啲女士咧喺譬如嚟月經前啊或者後啊嗰啲咧係特別容易會有機會出風疹呢個問題嘅。系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 case 咧，就係佢同飲食係有關嘅，因為風疹都可能係一啲過敏類嘅一啲疾病啦，咁所以變咗，譬如話有時佢食嗰啲蝦蟹啊，或者牛啊，咁有一啲佢都會因為食咗呢一類型嘅嘢而誘發一個即係好似即係風爛嘅個反應咯。 哦，即係嗰啲毒成日講話毒嗰啲食物咧，就容易出現呢一個問題。 係啦，係，因為凍風啊嘛，我哋即 係 佢嗰啲食物凍風咁，容易就會有機會有即係風疹啊呢啲出現啦。有啲人可能係對嗰啲咩味精過敏啊，都會有機會出嘅。係啦，咁所以有時都有時都唔知幾時，即係可能食咗嗰樣嘢，跟住就突然間起咗風爛啊咁樣。係，因為有啲咧急性嗰啲咁就可能係一過性噶啦，係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可能慢性嘅。即係去咗一啲好似類似慢性蕁麻疹嗰啲情況嘅，咁有啲就真係話啊，我每一次食某一樣嘢，我就容易起一啲風爛出嚟啦，咁樣咁通常要揾嘅，因為未必知嘅平時。 咁會唔會話即係譬如假設細個嘅時候咧，我身體強壯啲，咁咧我就冇試過有風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代下可能免疫力咧就會弱咗啦，咁樣咁就變相都會有會生嘅喎，係咪啊？即係唔係100% 我細個冇，大個一定冇咁樣？ 哦，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好啊，係啊，真係㗎。因為譬如好似有啲可能，譬如有啲女士去到更年期咧，個身體譬如話有時會突然間開始入邊有熱啊，或者血虛個情況比較犀利嘅時候咧，佢可能喺某一個年齡段佢先至會起。風爛嘅， 系啦，咁可能佢后生嘅时候冇噶，佢嚟嘅时候佢都同你头先咁样讲就，我以前后生冇噶，咁但系点解我突然间呢排又即系好似呢几年个皮肤好似好敏感啊？即系除咗出风烂之外，可能容易又会有皮肤过敏啊嗰啲咧，咁可能有机会同嗰个身体个体质系有关系嘅个变化。 头先 Tracy 提及过咧，就系唔同体质啦，咁啊其中一个体质咧就系风多嘅体质啊。咁我点样可以咧就判断得到我自己系咪属于风多嘅体质嚟嘅咧？ 有时风多嘅体质咧就。譬如有機會有啲人係容易會有嗰啲傷風感冒啊，即係譬如佢有機會佢可能甚至佢本身已經有鼻敏感啊，可能嗰輪個鼻敏感又好似加重咗啊，跟住又會一齊起風爛啊嗰啲咁樣啦。咁呢個就我哋話係偏係外風多少少啦，因為仲有風咧，所以其實內風都會。頭先我講話譬如。血虛的體質啦，譬如佢啲皮膚本身就係乾啲嘅，容易痕嘅，本身已經係啦。佢唔係出風爛嘅，但係佢可能就皮膚會乾啲啊，會有時會容易有敏感嘅情況啦。咁有啲人風多嘅話咧，佢個表現可能係佢容易頭暈嘅。 頭暈 係啦，頭暈係啦。咁啊，或者譬如有時係啲手腳腳，譬如容易抽筋啊，或者譬如話有時會震啊嗰啲咧，都可能有機會係啲風多嘅體質嚟嘅。 咁如果你話係孕婦咧，我見孕婦其實好多時候都容易係頭暈啊、抽筋啊呢啲嘅問題嘅喎。咁算唔算嗰陣時嘅身體又因為改變咗啦，咁有小生命喺度，咁係咪即係話容易都受到風去到即係侵襲佢哋嘅身體嘅咧？ 因為佢有機會侵襲身體啦，咁但係可能有時我頭先講話內風，可能係一啲佢入邊本身喺入邊發出嚟嘅風，即係佢唔係吹到嗰種，係啦。如果吹到嗰種，我哋叫做外風啦，即係外邊入嚟嘅，係啦。內風嘅話，咁可能就係同佢身體本身個體質有關。但係你話譬如頭先講孕婦啊，容易抽筋啊，或者譬如其他頭暈啊嗰啲咧，可能係同其他問題有關嘅，即係譬如話佢突然間啲氣血要去養胎咁樣，咁佢氣血唔夠嘅時候，咁可能有機會出現呢啲情況，未必完全係一定係頭暈就一定風多，但係可能有機會啫。 係，咁Tracy 頭先都提及過啦，咁有急性有慢性嘅，咁如果係醫治上面或者預防方面，我哋有啲咩可以分別去做呢？ 如果急性嘅話咧，其實我剛才說風疹其實很快，它即消得很快，如果我們即那段譬如說休息一好一點，飲食那裡清淡一點，其實基本上如果它沒有再起呢，即很快消了，其實就 OK 的了，沒什麼太大問題 了，即自然好可以自然好的，如果你說急性的話 都可以，但是都要看回那個嚴重程度，因為其實有時呢除了皮膚之外，其實黏膜那些都可以水腫的，即有些人譬如說真食物過敏那種呢，可能有機會譬如說它喉嚨那些有水腫啊嗰啲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嚴重起上嚟，可以導致呼吸困難。咁所以變咗，其實都要留意住自己嗰個身體個情況個變化啦，叫做嚇。咁但係你話有時佢有啲係可以慢性嘅喎，其實成日即係反覆咁樣起啊，咁樣咧，咁嗰啲其實我哋要真係好留意，因為慢性嘅一啲我哋話即係尋麻疹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咩咧，其實係比較難去處理嘅。我哋就真係要揾佢係咪真係有啲咩嘅致敏源啊，或者係譬如有時係有啲人可能係甚至係因為壓力啊咁樣，其實佢都會起一啲類似風爛嘅一啲皮疹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要真係要幫佢揾原因咯，治療起上。可能要需要长啲嘅时间添。 系咁啊，揾致敏源呢个当然系要啦。咁如果真系出现咗啦，咁又头先你话过嗰啲症状就系可能皮肤会好痕啊，咁有啲水泡啊咁样。咁如果喺医治上面嘅话咧，系咪都系用翻譬如针灸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嘅咧？ 如果系呢个风冷嚟讲，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即系处理佢嗰、那个内服中药会为主嘅。当然啦，咁有啲人可能系譬如即系头先讲啦，风多啊或者点样嘅话咧，可能有机会有时我哋会用到一啲叫做刺络拔罐，即系少少喺个皮肤度放少少血再拔罐咁样嘅，系啦，即系处理佢血嗰个问题啦。咁亦都可以系做针灸嘅，系啦，即系呢几样治疗方法，我哋都喺临床上都会用到嘅。 咁有冇话其实喺平时喺饮食上面咧，有冇话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肠胃啊，或者我哋嘅内在嘅体质会更加好？ 即系芒果 嘅呢啲 湿毒嘅，咁我系咪唔食就系冇死咧？咁样系 啦。嗱，都要睇翻，因为如果你话本身佢过敏体质咧。嘅人啦，佢其實都可能已經知道自己係有啲食咗啲乜嘢食物係會引發嗰啲風爛啊嗰啲咁樣嘅，咁嗰啲通常我哋都會建議食少啲噶，尤其是你係喺發作緊嘅階段， 系啦，即系因为平时可能冇乜嘢噶，但系可能嗰轮真系身体弱啊，休息唔够，压力大，或者再加埋个天气啊咁样，咁佢可能就会个身体对某啲食物系比较敏感啲嘅，咁嗰个时间你就知道自己食少啲咯，系啦。咁但系另外就系话你话增强翻抵抗力嘅嗰个问题咧，就系、是、譬如话真系休息要够，即系尽量少啲压力，系啦，跟住就系、是、饮食尽量清淡啲，系啦。如果得闲嘅话，去做多少少。即係運動啊，喐下個身體啊，咁都會有啲幫助。如果喺個抵抗力嗰度就 繼續係我嘅殺手鐧啊！多做運動係啦，呢個冇死啦。好咁啊，對於風疹，希望大家咧，就算你下個星期小滿嘅時候，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雖然係話可能有機會引發咁，但係可能因為天氣嘅問題啦，最緊要就係自己嘅身體底子做得好啦， 同埋放鬆啲啊， 放鬆啲啦。 Tracy 又話咧，就係、是、有壓力都容易有啊。係 啦，多做運動啦。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rac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宣布对总值180亿美元嘅中国进口产品大幅加征关税，涉及电动汽车晶片、太阳能电池、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向工会和企业代表发表讲话时，指责中国政府透过补贴让国内企业不必获利，从而令这些企业在全球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不是竞争，而是作弊。他又抨击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未有兑现承诺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拜登强调不会让中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因此大幅提高关税的做法是合理。被问到如果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墨西哥设厂，相关产品会否被征收新关税，戴奇就以敬请关注来到回应，暗示即使中国电动车企业将生产线转到墨西哥，产品亦都会被加征关税。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名63岁男被告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他已经获准保释。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确保有关经贸办职员权益受保障，以及经贸办运作不受影响。网上流传李家超曾经和袁崇标合影的毕业照，李家超说他对对方的印象就是这张照片。李家超强调，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日常工作是与当地不同人士沟通，推广香港的经贸文化及优势。他说任何干预经贸办的工作都是违反自由贸易及自由经济原则，如果有关国家试图干预经贸办运作，最终只会损害当地经济。行政会议通过修订社工注册条例，建议社工注册局成员由15人增至27人，选任成员将由50%减至30%，其余70%由行政长官委任或社署代表。改组后注册局最少14人为注册社工，全体委员上任前要宣誓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草案又建议社工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或虐儿等罪行，注册局必须命令将该社工永久除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修例是要平衡公众和专业利益，令注册局重回正轨。社工注册局主席伍瑞明认为修订过程太仓促，他感到失望，又担心委任成员过多未能够保障专业自主。草案本周五刊宪，当局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熱爆全場。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會席第45屆十大中文金曲，來一次音樂盛典 ，Let's celebrate。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日。 CIBS人人广播，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今日讲个体育先啊。隔晚咧，英超就有一场最主导到今年英超冠军究竟花落谁家嘅比赛啦，就系讲紧啦，曼城。就係咧對呢個熱刺，咁所有阿仙奴嘅球迷咧，琴日都係一面倒咁樣去支持咧呢個熱刺嘅咁樣，咁支持還支持啦，咁中歸賽果就係2-0啦，咁啊有一球啊迪布尼傳俾啦，即係呢個阿摩人布歐啊，即係呢個夏蘭特啦，咁啊成功入波，咁第二球就係12碼嚟，咁啊熱刺就做唔到難路虎啦，咁啊左右唔到咧，依家喺英超積分榜嗰度咧，咁啊曼城就反級阿仙奴啊，咁啊要睇下一輪啦，咁啊阿仙奴就要期待莫耶斯帶領嘅韋斯咸有冇機會做到難路虎？不過喺曼城嘅主場應該被譽為王者曼城啊，應該豐盛啊，好大機會。 我有少少覺得咧，即係。阿仙奴，我戥阿仙奴唔抵啊！ 哦，点解啊？ 即系我虽然我唔系阿仙奴嘅球迷啊，但系你见到其实佢成队波咧，佢系好用心去嗱，我唔系讲话曼城冇用心去到做啊吓，咁但系曼城的而且确咧喺哥迪奥拿调教之后咧，佢各方面都做得好，但系你唔可以讲话即系佢喺钱方面咧系的而且确使咗好多。 系啊， 咁如果你比较起上嚟嘅话咧，我真系会欣赏阿仙奴嗰种系建构球队。嘅 concept 嘅嗰種嘅理念會多一啲，而佢亦都可以咧，就係可以打到個咁亮麗嘅成績，所以我有少少戥佢唔得嘅。上屆都已經係咁，上屆冇辦法啦。咁但係今屆嗰啲你見到其實一路佢亦都冇話去到後段有甩碌啊，自己跑長跑自己跌低，佢冇乜呢啲位啊。 唔係輸自己咯，即係叫做對家好勁抽咁樣人哋贏咯。咁我都覺得嚟緊就英超就閉幕啦，咁應該就曼城好大機會就會攞到今年英超嘅冠軍啊，老老實實咁啊因為攞到呢個主動嘅冠軍權啦，可以咁樣講，因為佢可以控制 咁你曼城如果特登和咗韦斯咸，未攞唔到冠军咯。如果佢系炒爆对手嘅，咁咪攞冠军咯。即系个主导权喺嗰度， 仲要系曼城主场， 系啊。 基本上入去啲人都谂住庆祝埋噶啦。老实讲，入场嗰啲粉丝。 咁当然你话喂，阿仙奴仲有一轮，即、就、系、是、对奥运顿咁啊，睇下点睇啦。 冇意思啦， 我自己觉得系啦，就调翻转头睇下佢搞唔搞得掂啦。喂，今晚继续会有英超啊，咁英超有啲余下赛事未踢晒，今晚咧就英超咧继续有呢个补赛。焦点一定在曼联主场迎战纽卡素那里。那好魔鬼曼联今年的表现可以说反复， 我用反复的形容，你说喂差到贴体贴地未至于，至少都在上半版那里，但是很明显就是下年有很大机会跟欧洲赛就未必有缘分，特别是讲即是欧冠、啊、或者欧协、嗯、可能现在欧协联有一个新嘅杯赛叫欧协联，唔知道有冇粉踢啦。咁我估曼联自己都要争气咯。呢一场如果赢到纽卡素，攞翻三分，牌面上好睇啲啦。不如咁讲， 其实如果攞翻三分嘅话，其实佢都系即系牌面上啦。佢就见到系有机会啦，同纽卡素系同分嘅。因为如果佢系赢咗纽卡素嘅话，咁即系纽卡素失分啦。 系， 咁佢就会同纽卡素同分嘅。咁但系车路士其实本身我哋初头都话佢跌到落去后面半板啦，咁但係佢架车揸下揸下之后又揸返上嚟，而家上到第七度。 係啊， 其实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咁今届都希望佢都仲係喺处一个重建緊嘅阶段，咁亦都有好嘅发展啦。 係啊，咁所以今晚有另一场英超嘅补赛，头先小白讲得啱啦，真係。白礼顿主场对车路士啊，咁究竟咧，即系车路士系咪踩油直冲欧战赛咧？咁呢个原本处于中游位置嘅车路士咧，咁近期开始发力啦，好似你咁样话斋咁样。近期四场联赛三胜一和啊，吓咁啊，除咗咧勇挫呢个热刺之外咧，上场对住托定咸森林啦，即系落后底下反击啦，咁啊做得几好。喂，睇嚟咧，佢而家同第六位嘅车路士同分，如果佢赢到呢场拜顿咧，咁就真系对下届嘅欧洲赛嘅入场券咧就未绝望嘅、嗯。而且咧，拜礼顿系踢风流波，拜礼顿最尴尬咧，依家我印象中唔知排第十定排第十一， 排第十啊！ 佢其实真系上半版又冇乜所谓、 啊， 下半版。 佢又唔会跌到落嗰个位 置。係啦，佢亦都收货。咁有冇机会就係季尾嘅时候白礼顿踢风流波， 嗯， 叫做车仔就反而叫做增胜嘅决心强啲、嗯、就反而车仔作客都搞得掂。 咁睇下白礼顿会唔会即係 松一松 係呀，松一松咁样俾个位佢行囉，咁行得舒服啲。 啊，有时季尾呢英超好多啲默契波，呢几年真係少咗。 係、哦、因为、可能欧洲赛嘅款式多咗啦，咁、 嗯、 大家都有啲可能我参加咗呢个赛嘅话，我球会得到嘅钱会多好多。咁呢啲位呢其实大家都仲喺度争緊。 係呀，冇错冇错。咁睇下啦，嗱，除咗英超㗎，今日佛光普照啦，係呀，今日佛诞假期啦，好多场 JD 嘅又排晒喺度啊，咁由六点钟係咁睇，係咁睇 J 一，由所谓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场 JD。 哇，你睇唔到咁多真係。 稍微喜欢两三队呢、啊、你都真係同时间举行呢，你未必搞得掂。咁补充一句啦，头先讲英超啊，最后嗰场就好多时间都同时间举行嘅。 嗯， 同时间举行就即係大家冇得默契啦，即係冇得即係可能阿斯豪嗰边睇到曼城嗰边原来输緊波喎。咁、 嗯、 自己梗係疯狂要炒对手啦咁样。咁、嗯、但係可能曼城嗰边见到喂阿斯豪嗰场输緊喎，落后緊喎、嗯。可能自己和波都搞得掂， 系啊， 咁嗱呢个就系即时同一时间，可能礼拜日嘅时候十一点作赛嘅好处咯。 即时咧就真系会睇到啲领队就一路佢哋会有人去到 mon 住其他球赛嘅， 系系。 咁如果发觉自己不利嘅话咧，啲球啲领队都会喺度即刻揿掣噶啦， 饮水或者嗱，依家成日有啲叫 so call 叫 water break 啦， 譬如抌 water break 啦，即系或者国球嘅时候，突然间成班球员去咗一齐饮水啦，又递纸条啦，你有听过递纸条啦？ 系、 啊，可能个纸条就系话，阿仙奴落后紧一球，跟住大家已经啲神情 又或者系真系好似《逃学威龙》嗰啲剧情咁样噶。你见到个领队，譬如系抌樽，抌樽嘅又代表啲乜嘢啊？跟住可能系佢净系见到个饮水，代表啲咩啊？ 有啲唔同嘅肢体语言话俾你听，喂，究竟场外发生啲乜嘢事啦？嗱。 讲完啦，英超同埋头先讲嘅小 J 列啦，咁啊，足总啊，香港足总啊，星期一宣布啦，已经同咧即系列支敦士登嘅足球会达成协议，咁啊，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就会落实喺10月10日咧就远赴欧洲，咁啊，作客啊呢、這个欧洲小国咧就进行热身赛啊吓咁样，咁与此同时就系、是、今次去得欧洲就应该唔系踢一队波嘅，应该仲约紧其他咁样啦。啊，好少见香港队同欧洲球队作赛，咁虽然列支敦士登就系、是、如果旧时大家有睇欧洲赛嘅话，佢都系鱼腩嚟嘅，老实讲，即系因为 而家港足嘅排名都系高佢45位，如果冇记错，睇过相关嘅报道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喂，究竟有冇机会就系欧洲赛嘅时候赢翻场咧？咁嗱，上年咧有惊喜嘅列支敦士登，咁就上年11月出战呢个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嘅时候咧，面对坐拥多名世界级球星嘅葡萄牙咧、嗯，主场亦都只系输0-2嘅啫。 咁、哦、好好、 啊、咁究竟香港去欧洲踢波呢样嘢，可唔可以踢多几场咧？有冇机会同啲列强踢？ 我哋会唔会其实如果喺欧洲嗰度踢咧，我哋港足个表现会好啲咧？因为亚洲个天气咧，其实冇咁有利于系足球场上嘅 特别中 东 啊，即系我觉得香港譬如去到中亚地方踢咧。嗯，其实都几蚀仗咯，因为温差较大， 系啊， 第二好干燥，香港好潮湿噶。 你见巴西队啊，去到高原踢波都有阵时唔系好搞得掂啊。 系啊，真系争少少啊吓。OK， 咁嗱，足球嘅赛场咁样交代啦。今日咧就假期嘅时间，释放多少少咧，同大家讲下近排 NBA 方面嘅战报。NBA 咧去到 playoff 啦，都入到去白热化嘅阶段啦。咁样嗱，今年咧好多队强队啊，或者叫做过往大家见到星光熠熠嘅球队咧，其实提早放暑假，包括咧勇士队，即系讲紧阿咖喱仔啊，同埋 K Thompson 啊。咁啊，晨早放咗暑假啦，咁已经可能随队咧，随住美国队去咗巴黎奥运嗰度咧练下波啦。咁Lakers 啦，即系湖人队啦，勒邦詹士咧，亦都过咗去啦。咁被誉为今年最强嘅梦幻队，究竟喺巴黎奥运会有咩成绩咧？未知。咁、但系留翻落嚟继续打紧 NBA playoff 咧，唔系完全冇亮点啊！今年咧多咗好多好新嘅球队，或者咧你已经有好多年冇听过佢入季后赛嘅球队咧，今年打得超级超级之好。比如一队咧叫印第安纳流马。 流马 你好耐冇听啦。 哇，流马真系，我系咪我中学嗰阵时听话流马就比较上多喎。 嗱，嗰个年代 嗰阵时系边个咧？ 我俾个提示你，射三分好叻。 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咧，如果你有睇 NBA 地带咧，就仲系徐家乐同埋阿张彼得讲嘅。 啊，流马 射三分有个戴眼镜嘅。记唔记得嗰个叫牙刷苏米啦？ 哦，系啊 ，Retro Mirror 系啊， 类似 系 咁。勾 翻啲回忆， 你记得啊？呢个系咪？ 勾翻啲回忆， 即系记得啦。 嗰阵时中学嗰阵时，即系大家会流马成日会讲呢个名字啦。 系啦系啦， 即系正如以前我再细啲嘅时候会讲公牛啊嘛。 系啦系啦，公牛啊，即系芝加哥公牛有 Jordan 啊， 有帕宾啊，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嗱，流马咧好耐冇威过啦。咁你对上已经睇嗰个牙刷苏米啦，就射三分嗰个，好似都冇乜叫人。才背出，今年流马打得几好嘅，入到 playoff 咧，对住譬如依家纽约力博队咧，其实咧唔争好远，而过往咧佢嘅晋级咧系惊喜地大炒对方去晋级嘅咁样，咁嗱另一队咧就系、是、明尼苏达木狼啦，呢一两年亦都打得好出色嘅球队，咁如果你话呢个 Timberwolves 最当打，你一定系记得呢个 Kevin Garnett。即係加勒特呢一位嘅球員，我估佢可能都有少少嘅印象咁樣。咁啊，呢啲嘅球隊又係越打越好咧。就同舊時我哋可能睇開，喂係咪呢個休斯敦火箭係最好啊？咁樣又唔係、啊。跟住係咪洛杉磯湖人係最好啊？洛杉磯快艇得唔得？唔得、啊。芝加哥公牛得唔得？唔得、啊。咁啊，勇士隊得唔得？又唔得、啊。 係 呢啲叫做 so called 叫大 city。大城市嘅地方全部唔得，你都知道明尼苏达就好冻，冻到基本可以用呢个形容啊，鸟不生蛋嘅地方。但系佢哋出嘅 NBA 球队，你系球星，你都未必愿意去呢啲地方打波啦。你梗系中意五光十色嘅，去 LA 啦， 嗱、啊啊啊、 又住得好啲，又食得好啲，又揸靓车，又声色犬马咁样，或者去这个 Golden State 啦，即系去三藩市啦，呢啲城市系大家啲球星，如果我有一定实力，我都会去呢啲地方啦。 啊、 你去到啲咁边皮嘅打， 系咪啊？ 到时啊，真系因为嗰度都少娱乐啦， 系啊， 就真系净系可以好专心打波咯。 系啦，呢可能呢个就系一个一个结论啊！你系讲得啱，可能呢个系一个结论。呢、這个结论就令到咧，呢、這个明尼苏达啦，今年啊几好嘅成绩。不过佢哋对上年嘅卫冕冠军单罚咁快啊吓，咁睇下即系过去都打成均势嘅。咁啊，今日啦，一阵间十点半咧就会打呢场赛事，单罚金块对明尼苏达木狼。如果朝头早你话喂假期冇咩做。同屋企人饮完茶，睇翻场波得唔得？得。 如何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比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虚耗。是软暴力，沉默内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梳化。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好。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 讲断舍离啊吓，唔好嘅嘢吓，分开分手都系好事嚟嘅，令到自己咧放松少少。听过有卡云豪影嘅《慢性分手》。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而家大家新一代旅行模式咧改变咗噶啦，即系其实我哋点样去特求进步咧？点样可以令到个旅游业复苏翻上嚟咧？其实而家最近咧都有一个叫咩？前排我哋都有讲过嘅，就系咧喺旅发局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深度游嘅路线提供咗俾大家啦。咁嗱，适逢今日咧抢包山啊嘛，咁今日同大家咧就睇下呢一个长洲深度游究竟有啲咩玩？ 今日抢到包山啦！今日天晴啊，干燥又炎热。 我想讲开少少天气咧，今朝咧翻嚟嘅时候个天好靓。如果大家咧真系今朝起身。 翻工見到紅紅地色噶嘛， 係啦。然後我翻到嚟港台嘅時候咧，個天係黃黃地、橙橙，好靚、超靚，同埋好舒服啊！個天氣有少少咧秋風嘅感覺，因為今朝翻嚟嘅時候有啲風，咁總之係清涼嘅，咁好舒服。咁大家可以今朝放假，就算未出門口啊，都可以欣賞下個天幾靚咁樣。咁啊，講翻嗰個深度遊啦，其實咧。长洲咧都有深度游，相信而家大家听完之后，可能未必今日深度游到噶啦，咁但系可以之后咧都可以试下嘅。咁呢个系为期两日一夜嘅深度游嚟嘅。咁咧原来咧佢冇呢个深度游咧，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喺长洲。 你慢慢讲 ，Vicky， 我见你好似讲得好兴奋。 系因为我自己咧， 所以可以慢少少讲，系啦。 原来呢个两日一夜嘅行程咧，有好多嘢我自己都系唔知噶。 嗱，我哋通常去长洲去边咧？喺一落咗船，跟住就食下，因为长洲唔系，佢有如果你系叫太平清照去咧，佢嗰间美式快餐店咧就有个独特嘅素包嘅， 哦， 系啦，咁啊长洲限定版嚟嘅，咁会食一嘢嗰个啦，咁我哋呢啲素口啊唔素心啦，跟住就会食呢个长洲大鱼蛋啦，先食一个素包，再对一个大鱼蛋先，跟住就慢慢行去沙滩嗰边咁啊，可能溜达下或者饮杯啤酒咁样，咁啊类似系咁啦，咁但我有好多朋友都系长洲嘅居民嚟，佢哋话哇长洲你哋啲游客去嗰啲地方我哋唔去噶，佢哋有啲。自己独特生活嘅圈子啊， 系啦，有啲独特嘅生活圈子，即系譬如大家细个咧，中学嘅时候就会去长洲两日一夜咁样噶嘛，同同学仔，咁去得最多咩？沙滩啦、啊，一系你知咧就有个张宝仔洞啦、啊，但系而家咧有一个深度游咧，佢嘅行程咧系真系与别不同嘅， 张宝仔洞其实咧。 你有 沒 有 去過 都几窄 嘅， 窄噶， 但系真系冇咩睇。 咦，阿小华你行嗰度有冇系 有风景？ 有好山好水咯，即系你硬系望住海咁。 我有问过周树佳嘅，佢系用佢嗰个声，即系宝仔洞啊，边度有宝藏啊？以前真系宝仔啊，其实佢以前咧喺嘅附近嗰啲岛啊，真系卖咗啦，嗰个张宝仔洞啊冇啦咁。 唔紧要啦，我系张宝仔咁聪明嘅人，我都话俾你听，二台嗰间房冇啊。一台嗰间房先有啊，咁真正嘅宝藏咪喺二台咯，系咪先？ 所以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我唔知啊吓，我唔知啊吓，可能系咁啊吓。好，咁啊，讲翻你个深度游先。 系啦，咁究竟呢一个嘅长洲深度游两日一夜咧？睇翻佢价钱咧，其实咧都便宜嘅，两日一夜。咁同埋咧有好多，譬如一啲古迹嘅遗址啊，甚至去到渔业，去到太平清照，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特色咧，系可以俾大家由浅入深去感受长洲嘅魅力，唔系净系咧一讲起长洲，净系知道大鱼蛋又或者系食海鲜咁样啦，咁而家咧原来咧同我哋讲啊，新闻有讲嘅，原来咧喺长洲有一个60年历史嘅长洲嘅冰厂，原来呢一个嘅冰厂咧唔系我哋而家所知道嘅系咪机器咁样，原来到而家咧都系全人手制作嘅，系啦，咁呢一个地方咧原来系有两层楼高嘅一个小型嘅厂房嚟嘅，咁原来咧。佢咧每日产量咧差唔多系曾经啊系逾百吨咁样咁多嘅， 哇！ 佢真系用人手嚟到去作嗰啲冰噶，系啦。咁呢一个咧，你都可以喺呢个深度游咧嚟到去睇得到，究竟系啲人点样去产冰啊，点样去运输啊，亦都可以亲身体验呢一个产冰嘅过程。究竟用嘅力度系点样啊？嗰一嚿嘅冰产出嚟系个大细系几多啊？点样去磅几多为之？要出货嘅时候一包要几多啊？ 依家系仲系运作。 运作之中嘅，所以咧，你大家喺呢一个深度游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下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嘅平安包嘅工作坊，可以俾大家咧去体验一下，究竟制作一个平安包食过啦，究竟点样制作出嚟嘅咧？吸嗰个印，嗰、那个印戳系点样搞出嚟嘅咧？ 系 咯，喺呢一个嘅 嗰个印系点样吸落去会吸得靓啲咧？因为我有见过上一平安两个字，有啲化咗嘅，有啲歪咗嘅。 点样系吸得最靓咧？我觉得其实都有技巧。 会有左偏左偏 右，你又吸得太大力，个包又俾佢揼烂咗、 压扁咗， 系啦，系啦。咁喺深度游，除咗有铲冰啦，又有呢一个平安包嘅工作坊之外咧，亦都可以亲身体验一下长洲嘅特色冇麒麟。 哦、 有冇试过冇啊？你哋 冇，梗系冇啦。 我就试过拍嘢，试过冇一次。其实咧都唔系咁简单，你要点样咧？跟住个拍子嗰啲锣鼓咧，点样跟住佢嚟冇咧？然之后只手啊，点样喐咧？诶、你可以喺呢一个深度游咧，都可以领略到略懂一二啦。咁、嗱，除咗啱啱咪有讲系唔同嘅，就系、是、活动去体验下之外咧，佢咧。都有唔少嘅膳食噶，大家都真系最重要就系了解一啲膳食啊嘛。佢咧就会带大家去呢一个老字号古早嘅粥品，即系去尝试一下啊，究竟喺长洲食嘅可能艇仔粥系咪有啲唔同嘅咧？又会带大家去呢个大排档食下呢一个嘅海鲜餐。 哇，好多嘢玩 呢啲基本啦， 系啦，芒果糯米糍都会有啦。有一个叫做。炭火烧烤 哦， 有冇食 过？ 呢、這个我就冇听过啦。咁大家就可以去睇下，究竟呢个深度游可唔可以喺呢度揾到一啲觉得有啲风土人情，你都觉得系值得同身边嘅人推介。 好似系土产嘅长洲芒果糯米糍，就系冇椰丝咁样嘅。 系、我食过冇椰丝，同埋啲皮咧超薄。我 系 好中意食，因为你咬落去咧就好似淡淡嘅芒果肉咁样。 系啦， 但系咧你有少少烟韧嘅皮喺度，刚刚好适中。咁如果大家想食嘅话，就记得去了解一下啦。 今日倾下偈咁啊，关我哋三个主持人士啦，亦都关听众事啊，讲下啲 MPF 啊吓，咁啊问下你哋嘅 MPF 咧，大概系追踪啲乜嘢地方嘅股票基金啊？记唔记得噶？你哋你唔知噶系咪啊？冇印象系咪啊？唔使惊，冇印象咪话冇印象咯，唔系个个都识得噶嘛，系咪先？ 冇印象 系冇印象系嘛？咁你要问翻帮你管理 M P F 嘅机构啦，系啊 ，M P F 都系你自己嘅。虽然你而家好后生，但你都要有退休嘅一日嘅。咁你嘅 M P F 如果系咁递减咧？对你嚟讲都冇乜好处，咁当然我哋梗系想系咁上升啦。正所谓即系员工供一份，公司供一份，咁又好。就算你系自雇人士，都应该供 M P F 嘅咁样。呢、這个小白，你系追踪啲乜嘢噶？股票基金咧，大概 如果冇记错嘅话啦，希望我冇记错。我都系时候要整合一下， 系你整合一下啦，差唔多一年整合一次系咪 我冇一年整合一次啲，如果冇记错咧，嗰阵时系有跟过呢个南美同欧洲嘅。 哦，但日本反而冇跟，日本呢几年行得几好、啊， 所以咪话要整合咯， 行得几好、啊，几舒服咁、啊、样啊吓。 嗰阵时同个基金即系 经理 系啦，喺度倾嘅时候，咁当然就系讲到就系话南美嘅潜能好啊，欧洲方向正啊。 我细个都俾呢啲基金经理。讲过一两次呢啲，我都有买过几次南美噶、南美金砖四国咯嘅、基金， 是啊、 但系好差个回报，系、基本上差到惨不忍睹。咁呢啲唔系主持人单方面讲嘅主观嘢嚟嘅， 因为嗰个已经成为咗事实啦， 亦都系数据话俾你听。你睇翻过去，你睇翻过去嗰十年，即系譬如欧珠四国啊，以至。金砖四国啊，即系南美同埋头先欧洲咧， 个名又劲，金砖、啊， 欧珠、啊， 你听到之后都只耳仔挖咗下先啦，喂、哦，有啲计呢个， 所以 都是大中华股票好， 哎， 都是香港好。嗱，讲下香港基金啊，香港嘅股票基金，如果你今年嘅 M P F 或者上一两年有追踪翻咧，港股咧觉得佢会疲极太耐咧，绝对做到嘅。咁啊，2024年咧四月嘅回报咧高达 7.1% 啊，即系7厘1咁样咯，几夸张。如果你话喂年头嘅时候，2024年1月嘅时候，将所有嘅 M P F 大概转晒去追踪香港股票嘅基金咧，那个净回报咧 3.2% 啊。咁啊，高过依家，譬如做定期嘅一个比率咁样啦。咁啊，大中华地区都跑得几靓仔嘅咁样。咁去到第四位先去到亚洲股票基金，第五位就系欧洲股票基金，今年嘅升幅。第六位就系日本啊吓。咁啊，头先我同小华讲嘅南美咧，就完全冇纳入榜入边嘅。 哦， 咁所以如果你话喂你基金入边有啲回报嘅话咧，就通常大抵都系大中华地区啦、日本啦，而且系最重中之重就系追踪翻香港嘅股票嘅基金啦，咁就会相对好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你有啲嘢理财呢家嘢就系你要理下佢咯。如果你唔理财咧，啲財富都唔會點理你啊！咁回看翻四月 M P F 嘅股票基金表現啦，中港股票嘅基金咧顯著反彈嘅。咁香港股票基金括弧追蹤指數嘅咧，同埋香港股票基金咧就表現係最出色嘅，分別升咗 7.1% 同埋 6.4% 啊！全年咧可以話係轉虧為盈。嗱，因為上年咧香港股市唔好，如果你上年或者再上一年咧，追蹤香港股票嘅基金咧，就真係要虧本嘅。咁所以咧，偶爾你睇到啲財金報道或者打開啲財金報紙咧出嚟咧，就會同你講話，哇！M P F 咧，人均又輸3000蚊啊，人均就輸4000蚊啊。咁啊，因為可能好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嘅強積金唔多唔少都有追蹤香港股份咁樣，咁就有呢一樣嘅嘢去出現啦。咁睇翻一啲叫做強積金嘅分析師講啦，其實港股今次反彈咧，主要就係受惠於內地咧推出咧五項嘅惠港措施，咁啊措施咧優化咗咧滬港通嘅機制啦，吸引到咧內地嘅投資者嚟香港投資嘅。相反咧，全球市場咧四月份咧出現回調啊，主要咧就係受呢個伊朗同埋咧呢個以色列嘅危機影響啦，咁啊亦都仲有一啲陰霾嘅，包括係咩咧？美國聯儲局減息咧，預期再次下降。目前咧預期咧今年只會減息一次嘅啫。如果你再睇埋隔晚咧，其實鮑威爾啦、鮑 Sir 出嚟講咧，佢話咧唔加息噶啦，不過咧亦都咧唔會咁快減字，維持住先咁樣，維持住就暫時就未有定案啦。即係關於減息方面，咁所以咧相信咧，隨五月份咧美國踏入咧呢個業績期咧，股市嘅波動咧又會相對擴大嘅。咁啊，投資者咧特別喺個 M P F 嘅組合嗰度咧，又可以多作挑選啦，同埋多作分析啦，揾翻啲專業嘅叫做基金投資者咧，去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你啦，去整合下自己 M P F， 都係嗰句啊，如果到你老來嘅時候個強積金咧唔夠強嘅話咧，咁就令到你退休生活 有啲閉翳咯。 係啊，爭啲啦！即係雖然我哋有陣時見都係好似一個數字遊戲，但係我哋距離退休都仲有十幾廿年。但係呢十幾廿年，如果我哋努力咁樣，即係喺啲投資組合嗰度轉下轉下，可能叫做退休嘅時候可以有100-200萬退休咧，強積金唔知啊嚇。 係咯， 開心下都好啊。 有400萬我都好開心噶啦。 哇，400萬都多， 多 都好叻喎！你嘅工作嘅強積金，我印象之中，我個強積金户口好似冇咁多，係可能我要急起直追。 我見呢排好興400萬咋， 係啊，可能係咁。anyway 啦，450萬啊，400萬都唔夠，450萬。anyway 啦，咁啊，總之大家要睇住自己盤數啦。 冬季過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 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重温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下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般我慢慢摘取，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难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我的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有艰难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的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原谅我太不洒脱，像你之前的我。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错的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 五月十五日国际家庭日，家传菜家传爱，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邀请听众分享家传菜肴，品味传承， 将家庭优良教育一代传一代，细水长流，薪火相传。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听众已经邀请了尊贵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当然要请他出来了，因为他这个访问令到我和小白呢都深深感受到传承好家风的重要性。 是将我自己那种家风呢都忍不住呢就 要爆埋出来了。 要爆埋出来。 要爆埋出来了。 咁 但呢他教那道菜肴呢就不可以爆出来的。要呢牢牢咁样裹住在中间的。如果要啲馅呢逼咗出来呢咁就唔完美啦。 係啦。 係啦。係啦。 听到之后呢都已经想象到有几咁好食。 係啦。而做早餐呢係一流嘅。咁而呢个菜肴出嚟又悟到咩大道理呢，又吊返转头就係爹哋妈咪又教到佢啲乜嘢呢，立即听听。 五月十五日 国际家庭日， 家传菜家传爱。 家风啊， 小 伯， 咁啊家风嘅嘢咧，我哋每一个人屋企咧都有嘅， 系啊， 但每一个人屋企咧又不一样噶， 系啊，冇错啊，嗱，除咗咧会传承一个好嘅味道之外咧，其实透过咧每一道菜肴咧，其实咧都系爹哋妈咪或者上一代嘅爷爷嫲嫲教紧你一啲做人嘅道理， 系啊，有好多朋友嘅屋企咧，佢哋嗰个味道甚至乎咧系由好多代之前咧已经传到落嚟嘅， 系啊， 咁但系佢哋传味道嘅时候咧，我觉得最中意一样嘢就系咩咧？当佢哋呢个味道传咗落去下一代啦，但系佢哋传嘅除咗系味道，就系仲有佢哋对上一代或者对成个家庭嘅一种嘅概念啊，一啲嘅训练啊，佢哋本身嘅作风系点样啊，其实同味道都系息息相关。 冇错冇错。今日咧，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喺电话旁边啦，早晨 Monica， 早晨 Monica，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 系你好啊，多谢晒你啊，我想啊今日咧就唔系听众啦，你系 系我哋嘅嘉宾，我想访问一下你啦。啊，究竟咧，你屋企人咧系点样？有冇啲菜肴系啊？你世世代代都系 keep 住呢一道咧系家传菜嚟嘅，而入边又蕴含咗啲乜嘢嘅智慧咧？好想问一下你啦，交俾你讲下先，好唔好啊 ，Monica？ 好啊。咁咧，我哋咧因为系北方人啦，所以我哋系会整北方水饺啦。咁咧就其中咧，我哋特别有两种，就大约就系叫做白菜同埋韭菜。咁其实我哋嘅白菜咧，就唔系你哋以为我哋而家香港食紧嗰啲白菜仔啊，白菜系黄牙白啊。 哦，黄牙白嗰个白， 冇错啦。咁因为工序就好繁多嘅，亦都好似而家你哋所叫嘅手工水饺啊，变咗全人手做咧。 系啊，唔系啤出嚟啊！呢个好难得喎，呢个。 系啊，譬如先讲个白菜嗰个啦，咁就佢猪肉咧就要剁碎佢啦。 系啊系啊。 咁白菜咧又亦都要剁碎佢啦。剁碎佢之后，你知道啦，因为黄牙白好易出水噶嘛。 系。 咁咧就要扎，我哋就要叫做揸干晒啲水，用人手。咁跟住咧就再预备埋啲调味料啊，调味好啲，即系个肉。剁好咗之后调好少少味啦， 要腌啦， 跟住临尾预备包嘅时候咧，即系连埋嗰个水饺皮咧，都系人手自己 喂自己拆埋你哋嗰个水饺皮， 系啊，所以系好多工序噶， 哇， 变咗全部预备，主要系个皮先啦，因为个黄阿伯就算你揸干水，你再捞落啲猪肉度咧，佢都好快会出水啊，咁有落少少嘅。嗰啲叫做新鮮蝦，但係好細隻嘅。但係我哋會喺我哋搣魚殼之後咧，不説不説説方便搣殼。 係。 而喺細隻蝦度都要挑埋啲腸，然後切到好細粒。 哇！全部心機嘢嚟喎， 真 係 好精緻。係 咯，同埋好，因為落蝦咧，你整個嗰個水餃會彈牙好多㗎。 係啊，到媽媽嗰度就後屘就改良咗少少，加多一個配料，就係洋葱會甜啲。係 啊，洋葱就甜啲。咦，咁聽你咁講咧，其實由可能爺爺嫲嫲咁，或者公公婆婆，跟住去到你媽媽，你媽媽又會有啲 modify 咗佢啦。咁而家去到你嘅時候，都繼續咧就係食緊呢一隻白菜韭菜豬白菜韭菜水餃喎。 其实已经是失传了，因为自从妈妈没整，我都没再整了，因为很多工序啊。 我反而想调翻转头问咧 ，Monica， 嗱呢一道菜你当然在你的记忆入面是最美好的啦。与此同时咧，佢哋咁精心去雕琢一道菜，又教到你啲乜嘢咧？即系蕴含住咩智慧咧？ 又或者以前妈妈一路整紧呢一个嘅水饺，或者一路食紧嘅时候，有冇一路剁猪肉，一路已经是同你讲啊？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噶。 会噶，佢哋咧即系我哋好似闲话家常咁样喺度食啦。咁咧就尤其是因为呢道菜咧系妈妈嗰边，即系变咗系公公同埋婆婆喺度传落嚟噶。咁咧公公食嘅时候咧，我哋会另外加多一样嘢叫上次有问嘅大葱啊。 大葱。 嗰只大葱咧就系、是、生食嘅，细个时候公就会一啖大葱，就一啖水饺，因为大葱你食完之后咧，个会有一阵气味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变咗，我哋其他人咧都唔系好特别会食嘅，但系冯公食咧就系、是、会系过杀菌。咁期间咧，我哋就会学到咧，嗰、那个所谓叫家教啊。咁就算煮好晒所有嘢食啦，咁冯公唔起筷咧，就算坐齐人咧，我哋都唔会起筷先嘅。要冯公开始一路食。咁同埋其中咧，细个嗰时候就会觉得工序好繁复。就點解要參與呢樣嘢咧？就好一啲小朋友唔係好想做嘅，但係慢慢大個之後咧，先發覺其實媽媽啦或者婆婆啦，其實佢係唔單止想傳承一道菜俾我哋嘅，同埋想係訓練我哋細細個咧係學識做家務，可以照顧到自己咯。 好好啊呢、這個，你知唔知我細個正值咧就係我阿媽去到整好多餸嘅時候咧，我就喺側邊咧負責做咩咧？攞嗰啲石鐘啊，喺度崩個係咁喺度鐘啊，鐘呢樣鐘嗰樣啊，因為大細個我未揸刀啦，咁但係就會攞啲石鐘係咁啊鐘，例如最常鐘嘅一樣嘢就蝦米。因为整好多餸，其实落蝦米你个味就好香噶嘛，咁我就系咁喺度蒸，蒸到咁上就次次都系问我阿妈噶啦，够烂未啊，够烂未啊，咁我阿妈又系噶，系嘛，又不断喺度讲话，其实未够烂噶，你要有啲恒心啊，其实呢啲都已经系家教嚟噶啦， 系啊， 哇， 一路聽 Monica 咁樣講咧，真係覺得咧啊，好嘅家風透過菜肴咧可以代代相傳咁啊！咁啊，早上咧多謝曬 Monica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傾下偈好嘛？多謝你，繼續聽神廣第一線喎， 謝謝小 白，係 好， 多謝曬 Monica， 拜拜， 拜拜。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傳承好家風。 中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光，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寸，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我，笑笑对丑当歌，画阔画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疑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笑笑对丑当歌，不识破。 麦丹嘅假期带嚟呢一首作品啊，有吴业坤坤哥嘅《神圣几何》，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啊，同埋炎热啦。市区气温咧大概31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都继续有阳光嘅，周末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咧天气不稳定啦，依家25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6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宣布对总值180亿美元嘅中国进口产品大幅加征关税，涉及电动汽车晶片、太阳能电池、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美国总统拜登喺白宫玫瑰园向工会同企业代表发表讲话时，指责中国政府透过补贴让国内企业不必获利，从而令呢啲企业喺全球贸易中获得不公平嘅优势。他認為中國政府的做法不是競爭而是作弊，他又批評前總統特朗普任內未 未有兑现承诺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拜登强调不会让中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中国接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因此大幅提高关税的做法是合理。被问到如果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墨西哥设厂，相关产品会否被征收新关税，戴奇就以敬请关注来回应，暗示即使中国电动车企业将生产线转到墨西哥，产品亦都会被加征关税。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电报道会议以闭门方式举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日前表示，会议是落实中美元首三藩市会晤的共识，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以及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流。美国研究人工智能威胁的专家认为，中美这次会议是一次相互了解的会议，可能不会产生具体成果，但可以让双方进行对话。这名专家指出，又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意识到，如果人工智能被武器化或者被滥用，双方都会损失惨重。而目前最大的风险领域之一是特别用于虚假资讯活动的深伪技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呢？了解一下自己个电话。我自己呢就唔係好了解部电话啦。 係咩？你淨係普通咁用嘅啫。 係啦，曾经有个朋友呢就话我，你係咪现代人嚟㗎？点解手机有好多功能你都好似唔識嘅？我就係永远識攞嚟影相啦，打电话啦，同大家 send message 啦。跟住有其他啲好特别嘅功能呢，朋友同我讲我先知，原来我部电话可以咁噶，咁所以吓， 例如咧， 例如啦，譬如假设如果我个电话咧系可以喺一个通讯软件嗰度揿实佢个相机，就可以录到一个 video 嘅，但系佢唔系变咗一条喺相机嘅片， 系啦，即系 send 条短片俾你，系啦，咁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功能咧，我都系唔了解嘅。 呢个圆圈都好似实行咗两三个月啫，你又唔好觉得自己咁落伍。 唔系嘅，真系有好多我都唔识。 而你个朋友亦都系。即系佢将啲新嘅资讯去冷静同你讲嘅，系你另一半讲定系你朋友讲？ 唔系啊，我朋友讲噶。 我哋而家咧咪相机，即系电话相机入边咧，咪有一种拍摄嘅方式，就click咗个掣，就叫 live photo 嘅。咁个 live photo 咧，其实如果大家再入去张相入边睇嘅话，更加多资料咧。其实你可以 live photo 入边咧就拣其中一张相，跟住就变咗硬照咁样嘅。即系 live photo 其实本身识喐噶嘛，系啦。咁原来咧喺我哋个电话嗰个嘅相簿入边咧，你将几张都有 live photo， 你将几张拣咗佢啦。然后大概咧喺你个电话入边，佢有一个 information 嗰个掣，可能有少少写 I 咁样，写住个 I 字，你揿佢嘅话咧。佢可以有一個其中一個選項咧，就將你幾張嘅 live photo 嘅相咧，就擺埋一齊。而佢咧唔會用單一張相嘅，佢會將你 live photo 嗰個影像咧，將幾張相加埋變成咗一條嘅短片嘅。 即係 你讲开相咧，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原来喺个相簿咧有个搜寻，个搜寻 我话俾你听噶嘛，嗰、那个 你就系我嗰个朋友， 讲埋俾听众听先啦。 嗰、那个搜喺个搜寻度，假设你打蛋糕，然后如果你嘅相入边系有蛋糕出现咧。佢会即刻出晒嚟俾你。 呢、 這 个又系近呢两三个月佢 upgrade 咗个 iOS， 唔系好耐噶啦呢个系啊，呢个本身好耐噶啦。咁佢搵个蛋糕，其实佢会搵几种唔同嘅方法。第一，佢、会搵你所有相片入面出现个蛋糕呢一、這个字嘅嗰啲相片。第二，佢就会搵翻你个相入面有蛋糕，真系一个蛋糕嗰个图片嘅相啦。即系佢会用呢两个方式去到搜查嘅。咁我头先讲翻嗰个咧，佢咪将几张 live photo 嘅相就 combine 埋成为一条嘅短片噶嘛。咁、你揿咗佢出嚟之后咧，其实就好啱今日大家如果去长洲太平星照，咁你去嗰度影相嘅时候，你一路影你影 live photo 啦，影咗几张啦、你又唔想话拍片嘅话咧，你就可以将你嗰几张嘅相咧就摆埋一齐，然后就将佢变成一条嘅短片。咁、你想自己放上去社交平台又得，因为其实你任你自己揀嘢，我十张咁样，咁你十张咁你嗰度其实都可能十几秒嘅啫，咁你唔使拍喎。你只是拍这个 live photo 的相片，其实已经做到这个、功效。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挺方便。 是啊挺得意哦。 是啊， 但你当然有心机啦。如果你没有心机，你都可以求其影影了铺在 IG 这样。但小白那个方法都挺得意，大家趁着假期又可以做一下。其实真的、即手机有很多这些 hidden 啊隐藏的东西呢，其实你都是要上去，即可能上 YouTube 啊上其他去学咯。 如果不 是你 是 啊，你都真的未必知道。譬如 我自己近排发掘咗都係又係呢幾個月先有嘅，咁、你譬如我哋用嗰 iOS 嗰制式咧，你喺下邊搜尋咧，即係嗰度啦，你打自己一個航班，即係譬如你嚟緊飛啦，或者你嚟一半飛， 哦、 你譬如打HO 163咁先算啦，即係可能喺鹿兒島飛翻嚟香港嘅，咁你就會實時知道個航班喺日本當地係 Terminal 2出發，跟住佢架飛機已經飛緊啊，飛咗一個鐘啦，仲有个钟头三十五分钟到，咁佢落机时间系大概点样？咁你就货你咧去接你嘅屋企人啦，即系去机场等你屋企人咧、你有个盘算。调翻转头咧，就系、有阵时我哋想 check 临出发之前个航班会唔会误点啊，会唔会 delay 啊？咁佢系实时咁样帮你做得到，而你唔系透过搜寻引擎，系你普通手机呢个咁嘅放大镜就做得到咧。 系啊， 好犀利喎！呢、這个我都唔知道。 智能电话嘛。就是因为点解佢叫智能电话，因为佢系帮紧你，而唔需要咧就系你特登去开一啲 application。 即系嗱，譬如我而家揿呢个航班啦，即系HO 求其一个啦，唔特登讲，佢就会出晒咯。 系、所有资料都出晒。 系啊，咁架飞机咧喐到去中间咧，你又知道，即系佢有个实时图咁样咯。 我又长知识啦今日。 我都系上网学嘅，我都系上网。 我都唔知道，所以点解有朋友就同我讲咧，唔系而家现代人嚟噶。系啊，咁所以都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如果有个隐藏功能咧，就系、我好似懒醒，但其实唔系好耐噶啦。就系而家喺 delete 相嘅时候，你唔好就咁样揿入去就 delete 到咯，因为佢要侦测到系你本人先至可以 delete 相。即系譬如我攞你部电话 就入唔到去噶啦 ，delete 唔到啦咁样。 系啊， 呢、基本嘢嚟嘅， 因为佢要 Face ID 先可以佢有两个 search 咗你个样， 发现新大陆咁啊你， 好似有两个， 好似好多惊喜咁咯， 宝咁啊，一个相簿系一个隐藏相簿，那个隐藏相簿都要 Face ID 先可以 log in 到。 嗯。 佢係啊， 係啊，係啊， 係啊，佢有個 隱 藏 相簿， 有隱藏相簿同埋有隱藏嘅 app， 你都可以 save 喺入邊。 相簿最正係咩咧？佢真係打住寫住隱藏相簿。 哦， 佢個隱藏相簿其實唔隱藏嘅。 不過而家其實咧，我哋嘅智能手機個相簿啊，或者可以做到咁多嘢，其實真係好方便嘅。即係譬如我想揾我同小白嘅相，佢而家咧喺個相簿度咪會已經幫你分咗類，佢知道誒呢個係小白，呢個係阿 O， 佢已經幫你分咗類咯。 係啊係啊係啊！ 你想揾翻同佢嘅合照 咧，打翻我 個名， 即係你喺我個 icon 嗰度打翻我個名，然後你喺翻你個電話入邊一 search， 譬如八元號咁樣。跟住你就喺電話入邊咧，我嗰啲樣子出曬出嚟，一次過揾翻曬 㗎。哦，所以我首先要喺你個聯絡人嗰度擺你張相先。 你要話俾個電話聽，八元號係咩樣先？跟住佢就會話到俾你聽， 好似蛋糕嗰、那個 係啦。但蛋糕佢識啊嘛， 蛋糕佢 蛋糕佢知呢一嘢叫蛋糕嘛， 佢都知咩八元號嘅，可能佢都 link with 到，佢都 link with 到 小白 維基百科咁。 維基冇我㗎，維基冇我㗎，係啊係啊，一有我即刻 delete 咗佢。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都係一個記錄自己 嘅一啲工作嚟嘅。 系，咁我觉得即系了解多啲自己嘅手机系需要嘅。 系啊， 即系唔好净系 生活会方便好多，我觉得 系真系方便好多。即系譬如好似啱啱我讲话 search 相咁样，我要揾一个朋友，点解我唔记得咗系上年啦，定系再上年嘅边一个月，同佢影过一张合照，但系好想即刻揾出嚟 share， 又或者攞佢出嚟晒咁样啦。因为我自己系仲会晒相嘅人嚟嘅。咁你可以唔使逐下逐下碌咯。如果你唔同我讲嗰个咧，我平时就咁喺所有相度碌噶咯。 唔系，不过即系我哋头先三个都系用同一个手机品牌嘅手机，所以我哋讲紧嗰个制式都系同一个手机制式嘅。咁当然你话喂，如果喺 A 字头，譬如 Android 嗰个世界有啲咩 hidden function 咧 ？Sorry 啦，主持人三个咧就冇办法提供得到你究竟有啲乜嘢啊？原来你长揿某一个app 嘅按键，跟住佢就会出啲乜嘢出嚟，我就真系唔知啦。 搵相用文字 search 上呢、這个即是另外一個平台都是做到的。 都是做得到的，即是有在相簿里面的搜尋功能的。 是啦，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的功能，即是现在是所有电话都会有这一类型的搜尋。 但其他那些隐藏功能就恕我们未能够提供了，因为我都很久没有用 Android 了。 是啦，所以今天的命题就是做啲乜嘢呢？放假了解一下自己个电话，唔系淨係了解咁简单，要了解埋当中有冇啲乜嘢嘅隐藏功能，而且係可以帮到你去喺日常生活之中更加方便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呀？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Miss May， 早晨， 系我哋讲多少少咧，关于呢一个情感嘅表达啦， 冇错， 就算对情人又好，小情人都好，几时系温暖，几时系有翻啲威严，都系紧要嘅，但系情感嘅表达点样会影响到小朋友嘅语言能力呢？ 我谂嗱，不如我问一下你先啦，嘉明，你三个小朋友嘛， 系啊， 咁你又要工作啦，咁啊照顾屋企啦，咁又有自己嘅生活啦，其实好忙碌。Okay， 人一定有情绪起伏咁样啦。你有冇啲对自己嘅要求？你觉得对住小朋友有啲咩情绪，你系唔可以表达出嚟嘅咧？ 爆炸啦，都会有小爆炸嘅情况嘅，但系唔会系口沫遮拦嗰一种啦，亦都唔会系有暴力倾向嗰一种啦，基本上都系喺自己尽量自制嘅情况之下，俾佢睇到我嬲， 系啊， 咁样 难， 好难，真系好难， 希望自己做得好好， 有时明知自己哎呀过咗少少添，记住要同翻小朋友道歉咯，同埋同佢讲翻，其实系唔好噶咯， 冇错，我谂作为家长啦，其实永远都系小朋友一个模仿对象、学习对象，亦都系你用身体力行俾佢知道个 boundary 喺边。 系啊， 你有情绪都至少我哋要俾佢明白，有情绪冇错嘅。就算我嬲好，我嗰刻好猛震都好，呢啲唔系一啲错嘅情绪嚟嘅，人人都有嘅。 系， 我哋唔会净系得一啲我哋所讲正面嘅情绪。有得正面就一定有负面啦，有开心就有唔开心噶啦嘛。咁我谂唔单单系个小朋友令到家长唔开心，家长日常生活都可以有其他事情唔开心嘅。 系， 咁我会觉得首先要俾小朋友佢唔使怕俾佢哋感觉到妈咪有唔同嘅情绪，咁但我哋都会想教小朋友有情绪系冇错，只不过你有情绪之后有咩后续咧，你有啲乜嘢反应咧，你会点样处理自己嘅情绪咧？嗰啲有分啱同错嘅。如果我嬲就周围打人、周围闹人，梗系错啦。但如果我嬲，我系用一啲唔伤害其他人、唔伤害自己，亦都唔伤害物件啊、环境啊呢一啲嘅方法去解决。例如我嬲嘅时候，我真系抌两下个枕头，其实冇嘢，枕头又唔会烂，我又唔伤害人，又唔伤害自己，我真系要发泄咗我嬲嗰个情绪出嚟先嘅。咁其实要俾小朋友知道，情绪冇分啱同错，系你嘅反应先有啱同错嘅啫。咁所以作为家长，你真系有唔开心嘅时候，系可以俾小朋友知道我系有唔开心，未必关到小朋友事噶嘛。可能我好中意啊，好中意嗰样嘢打烂咗，我真系好心痛，好唔开心啊。咁你可以俾小朋友知道，哎，我真系好唔开心啊。咁我而家即系都要执，唔开心都好啦，我都要执翻好晒啲嘢先。咁但系妈咪可能想静一静啦，静一静，我五分钟后出嚟同你再玩过咁样。咁俾小朋友知道，啊，妈咪有时都会有啲叫做系冇咁正向嘅情绪，但系妈咪会用方法去处理咗佢。咁然之后咧就 OK 噶啦。咁有时我哋自己系示范紧俾个小朋友知道，我哋点样面对自己嘅情绪啦。 系啊，有时都系嘅。都听过啲家长讲翻俾我知咧，话听到自己啲小朋友最开心嘅系啲咩咧？未必系佢盛赞嘅一啲嘢嚟嘅，反而系只不过系佢可能嗰一刻当下佢有啲嘢做得唔好，或者佢觉得佢好想有啲爆发嘅状况出嚟啦。咁佢就会识得同屋企人表达：妈咪，我想行开一阵。或者妈咪，我想静一静。可能要到大个少少嘅先至可以有呢一种嘅表达出嚟，但其实佢有呢个需要，佢知道系咁样去解决咧，对于成个屋企嚟讲咧，都系好容易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同埋去处理嗰个问题多过去到情绪大爆发咯。 系啊，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佢真系有一啲负面啲嘅情绪啦，佢真系嬲，佢真系猛，或者原本今日有得去街噶嘛，落雨冇得去，佢真系觉得失望嘅，咁点咧？我觉得失望啦，已经你仲话俾我听，我呢个情绪唔啱，明明落雨冇得去街，我仲要同你笑啊，唔系啩？仲难做到啊，应该系咪啊？ 今世嗰时我要做假面具， 所以你要俾小朋友知道系有嗰个情绪喺度嘅，或者妈咪都好失望啊，今日冇得出街，咁唔紧要啦，我哋谂下有冇其他开心啲嘅嘢可以做翻啦，或者啦，大家再定翻一个目标，我哋几时先再去翻啦？咁我谂对个小朋友嚟讲，佢个人系会。平和一啲啦，因为佢首先唔会怪自己有情绪先。 系， 永远有啲小朋友真系容易猛啲嘅，一定有嘅，佢都未必想嘅，猛都好攰噶嘛，佢都未必想嘅。但系你俾佢知道，哦，原来就算猛都好啦，我有出路嘅，猛我可以点样解决我嗰个情绪咧？点样可以大家都觉得我冇做错地，可以系抒发咗个情绪，亦都令到自己平和翻，咁样令到小朋友咧系更加识得处理自己嘅心情感受。当然啦，到佢再大个啲，我哋希望佢可以用到多啲说话，去同我哋表达佢嘅情绪。咁嘅话咧，亦都要好睇究竟个小朋友对情感相关嘅词汇佢够唔够丰富？佢唔可以净系讲开心唔开心，都系开心啦，都系唔开心。有时好得意嘅，我哋成日觉得男士冇咁识得表达情感嘅，女士会好好多嘅。女士唔开心，男士就会觉得你系发脾气嘅啫，净系。但系你唔系、可能我失望咧，可能我嗰刻真系觉得有少少情绪低落啫。咁对翻小朋友又系啦，佢一下我就觉得发脾气啦，又发脾气啦。但系其实有机会佢有佢其他叫做再可以细分啲嘅情绪，只要我哋了解得到咧，其实我哋可以帮佢去舒缓嘅情绪，舒缓得好好多嘅。 完全系，简直系要对症下药嘅感觉。即系究竟佢系失望啊，佢系嬲啊，定系咩嘅负面情绪咧？拆解得到咧，就更加容易去解决个问题。 系啊，不过我谂真系要记住咯，情绪真系冇啱同错嘅，同埋啦，人系有好丰富嘅情感嘅，可以有好多种嘅开心，亦都有好多种嘅唔开心。咁最紧要俾小朋友明白，其实我嗰刻嘅心情变化唔需要惊，人人都有心情变化嘅。咁但系变化咗之后，点解有时我抒发情绪会俾人闹，有时我抒发情绪又冇事，冇人闹我咧？其实自己嘅反应影响咗最后嗰个嘅结果，人哋点样去同我去继续沟通？如果我真系唔介意之后俾妈妈疯狂闹嘅，我都拣我系要掠底喊嘅。咁你要明，你要明呢个系你拣嘅，因为你真系最想掠底喊，所以之后实俾妈妈闹嘅。但你话唔系，其实我真系已经唔开心啦，我唔想接受之后仲要俾妈妈闹。咁你就可能你要拣另一个方向啦。我真系抌两下个枕头就算啦。要俾小朋友知道，其实自己嘅反应都影响咗之后嘅结果嘅。咁等佢哋慢慢去明白，唔系因为我嬲。我有唔开心嘅情绪就俾妈妈闹，而系我中间做咗啲乜咧？嗰一个先至系影响到即系身边嘅人俾嘅反应嘅最重要嘅一环咯。 系啊，嘉明近排学习中嘅一课咧，就系讲下俾啲小朋友知究竟我做咩猛。因为我觉得咧要话到俾佢知，其实我妈咧唔系嬲你，唔系你个人唔好，唔系你个人本身出咗啲咩事，而系咧你出门口之前拣鞋拣成五分钟咧，我替你着紧啫，我惊你迟到。 或者我下次早五分钟提你开始揀啦。 即系我开始发觉啊，系、其实小朋友都未必可能每次都知得到究竟当下点解妈妈或者爸爸系有呢一个情绪。 冇错，或者我上次明明可以拣十分钟添啊，做咩今次拣五分钟都唔俾啊？佢未必会明啦、 或者系双职嘅爹哋妈咪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带嚟咗一啲喺可能工作上面嘅情绪带咗翻屋企，小朋友完全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就觉得做咩系我做咗啲咩事咧？咁会唔会有个怪责自己嘅倾向咧？ 我谂佢未必会怪责自己，但佢会觉得咧，爹哋妈咪咧， 情緒波動啊，好難捉佢路啊！即係你喺公司發生咩事，佢睇唔到噶嘛。每日翻嚟個樣都有唔同喎，即係好難捉佢路啊！真係，甚至乎唔關我嗰日喺屋企乖唔乖啦。明明我好乖，翻嚟媽咪都黑面嘅。 係咯， 明明我已經倒咗蛋啦，媽咪又笑住翻嚟喎。即係佢覺得冇呢個直接關係喺度咯。你咁樣講咧，都提起我一樣嘢。有一次我同家長溝通咧，咁佢個小朋友大個啲噶啦，即係小四、小五階段噶啦。佢都同我講話啊，其實佢真係好唔識得講，究竟佢猛整嘅嘢俾我聽，翻到嚟就係猛，即係我知道你一定係受咗委屈噶啦，爭在嗰啲委屈係乜咧？硬係唔識講嘅，或者每次咧未講細節就已經跳到去結論啦。嗰、那個老師係最衰嘅， 我 咪你發生咗咩事先啦？咁跟住我都有同我家長講，係嘅。咁有時究竟佢要表達幾多咧？咁佢有佢嘅情感，佢知道要揾人講噶啦，但要講幾多先叫夠咧？又或者需要係我要好中肯咁样讲嗰件事出嚟，定还是我自己已经有晒立场噶啦，讲到人哋最衰噶啦。我谂有少少系家长平时俾唔俾到呢个示范啦。就算你喺公司发生嘅事，佢未必明得晒嘅。你可唔可以简单少少都讲？哎，妈咪今日喺公司唔开心，你想佢明嘅，你简单少少会讲少少资料俾佢听嘅。咁对个小朋友嚟讲，都会觉得哦系，原来有时我自己受咗嘅委屈都可以试下话翻俾屋企人听嘅，唔系净系需要带个情绪翻屋企，而系。嗰件事我同人讲咗，我都会舒服啲嘅。同埋家长唔好太快已经有一个嘅諗法，就係佢讲完俾我听之后咧，我就要话俾佢听，其实你咁嘅諗法係唔啱㗎。即係个小朋友永远都唔啱，我讲完俾你听又係我唔啱。 系喎， 咁讲嚟做咩啫？咁样，咁有时我会觉得你都要尽量试下喺小朋友表达嘅内容入面揾一啲你赞同认同嘅地方。有啲真係認同唔到嘅， 就算佢好無底 去聽，係啦，先至話俾你聽，其實可能唔係咁嘅咧，俾多少少角度佢咯。如果我係老師，可能我諗緊呢樣嘢；如果我係你身邊嘅同學，我會咁樣睇呢一件事，唔需要啱同錯嘅，不過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已經好好啦。 嗯，多謝曬 Miss May， 唔好客氣。 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上那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令力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达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大概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走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坦露真心惯常念，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令力看星，有疑复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无情北斗星当报警，黎明达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就算自由，在意就该开口，而群于极端都要守旧，在宇宙无尽头，随途监记征收，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任何多今晚可跟我一拼， 醒，无穷谢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这么寂静静美。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配暗心脏给你承托更清理。 来自洪家豪的漫天星。 乜嘢墟，乜嘢集呢？墟市嘅意思系不定期嘅，通常出现喺乡镇地区。市集系喺街道两旁摆卖不同大小嘅摊档所组成嘅。以前只要一旦有墟市活动嘅话，附近嘅居民就会好似庆祝节日一样，去到墟市嗰度趁热闹，所以就叫做趁墟啦。元朗新墟不断嘅改变，但系元朗新墟一直以嚟嘅变化又会系点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元朗新墟是由以前一间叫做合益的公司所成立的，地点是在旧墟的西南面，旧墟隔住元朗冲对岸就是新墟了。新墟包括俗称五合街的地方，即是合益街、合法街、合成街、合和街和合和后街。农产品交易最初都是在米地的，这里就是专门摆卖一些谷物和米的地方。当时这间公司就在这个地方上面起了一个大的谷亭，就不需要在这里买卖的人就日晒雨淋。今日呢一个谷亭街就系指出当其时呢一个新墟嘅地方啦。而至于今日嘅东堤街同埋西堤街，就系当其时运载谷物船只停泊起卸嘅地方。以前有公司喺市集嗰度咧，亦都设有一个公平，专系咧就系俾一啲外判商去到经营同埋投标用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 广大一线。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林千莹 Irene。 翻到嚟晨光好友啊，今集咧依然揾嚟我哋嘅新人女歌手林千莹 Irene。早晨 Irene， 早晨啊，咁多位，我系林千莹 Irene。 嗱，咁甜美嘅声音咧，之前就同你倾过话系你系做 marketing 嘅，咁、我想问你取下经啦。因为我见到你都有经营你嘅 social media 啦，咁你嘅 social media 咧又同其他女 artist 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多咗一份亲切感，因为有好多咧就系你同朋友出去玩嘅相啦，然后你去放狗啦，然后你啲 caption 咧，我 feel 到系你系同我对话紧嘅，咁、你系有啲乜嘢嘅少少嘅秘技啦，可以分享一下咧？ 其实我系一个好差好差经营 social media 嘅人， 系咩 ？even 我之前做 marketing， 其实咧做 marketing 咧。只不过是将个客要你做的事你交功课而已、但是要经营自己的 social media 就是讲紧都是围绕住一样东西，就是你想 share 啲乜嘢。但可能其实呢我有少少故事嘅，咁有少少故事点解我係唔識得经营自己嘅 social media 呢，到到而家呢刻都係唔係太 get 到嗰个节奏呢，就係因为其实我以前呢係唔係用呢个 account 嘅、我以前个 account 呢係都真係有好多嘢嘅，储咗好多嘢喺里面啦，都係有好多 followers 啦，咁、但係记得係2017年度啦，咁我就有一个、男朋友嘅嗰陣时、咁我係因为同佢有啲问题啦，咁就散咗，咁 somehow 呢佢係当时係 hack 到入我呢个 IG 嘅。係啦，仲要係 hack 唔止一次囉。佢係 hack 几次囉。 哇，咁唔得喎。 我唔知係咪俾钱搵人做啦，但係我唔明白我个 IG 有啲乜嘢咁黐线佢要 hack 咁多次。我觉得可能 somehow 係一个佢想 get attention 嘅嘢嚟嘅。咁、但係其实呢OK， 澄清翻喺嗰段感情咧，我係冇做錯任何事嘅、我反而係俾佢 cheat 咗嗰個嚟嘅， 嚇 係佢 cheat 我咯， 即係佢出軌嘅， 係啊係佢出軌， 哇呢、這個男人呢個男人極差， 係啦、咁但係咧，咁我就覺得既然係咁咧，我就成個 social media 咧咁就 delete 咗啦，咁然之後我就開始一個新嘅，咁新嗰個因為始終可能對之前嗰段感情同埋好多事情都有啲類似陰影咁樣嘅嘢啦，咁、所以我就。通常都只不过是会俾我自己识嘅人去 follow 我，同埋我系极少再去 share 自己做紧嘅嘢啊、感受啊，我真系可能得三个 po， 然之后 follow 嘅人系有即系可能百零人咁样嘅啫，吓、咁我就系真系重新去做呢样嘢，同埋到到而家呢刻。我知道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呢是跟其他的 artist 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始终我仍然都是适应一个状态，就是我会要去 share 多些自己的东西，那我也都是适应的 which 我都会的，未来都有很多东西我都会玩，我都会参与，都会拍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还有就是都会再 po 多些东西的，还有始终我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 chill 一点的，所以可能在某一些选择筛选一些铺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想跟大家是那么有距离感、即是我都会想跟大家是沟通啊，有些互动啊，有些大家都、好像觉得不是一个很官腔的东西这样咯。 是，但是呢刚才听到你这个故事呢，如果我都会有阴影，我都未必会愿意 post 这么多东西。其实我都有看你有 cover 的嘛。 是啊， 是啊，好听哦。 多谢 ，thank you。是啊，咁嗱，头先就听到是你social media 方面啦。咁但是呢歌手梗系做翻音乐噶嘛，不如讲下你首新歌啦。你个 MV 拍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嘅回忆呢？ 其实系当然系有啦，因为咧我系一个唔戴框嘅人嚟嘅。咁我隻眼咧係唔係好適應戴框，咁而嗰日個 MV 嘅造型咧，我係需要戴框嘅，咁就搞到我隻。 但你本身冇近視噶嘛？ 我係冇近視噶， 哦， 係啦，咁我就應該我其實我有啲嗰啲咩老花， 哦，遠視， 係啊，遠視嘅拍 MV 嗰日咧，咁我就要戴框啦，造型因為需要啦，咁然之後咧就搞到隻眼好乾。 好痛，同埋係紅嘅。 咁、哎、我明白。 當時咧，因為我自己都，因為我係一個唔抵抗嘅人，所以我都冇 predict 過原來我隻眼會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所以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唔好就係係咁滴眼藥水，咁滴眼藥水你滴錯位，你都會搞到個妝噶嘛。係 喎、 哦，係啦，咁、啊、就係咁補妝啦，咁就塊面就越嚟越乾啦。咁然之後，但係好嘅嘢就因為我真係乜鬼都睇唔到，係乾到好黐咗好多層喺個。在隻眼度咁樣啊！ 哇，咁真係好乾喎、 啊，係啊，係蒙啊，係係乾到模糊啊！咁但係一樣嘢好嘅就係、是，大家會比較 concern 嘅一個先就係我同男主角啦 ，Oliver 好近嘅時候咧，咁就大家都會驚尷尬，但係好彩就係、是。我同佢嘅性格上都好 chill 啦，好好玩啦，咁大家其實就係覺得 work is work， 即係做嘢就做嘢啦。咁、我都同佢講話，其實你真係唔使擔心，因為我乜嘢都記唔到啊。所以其實係就會避開咗呢個大家會認為嘅 concern 同埋尷尬，都係好愉快同埋好快地完成咗呢個 shot 咯。 咁證明咗其實你真係好有做 artist 嘅材料咯，即係你咁咁自在嘅性格啦。因為一見到我咧，已經 feel 到你係一個好有活力啦，完全係冇架子啦，好中意同人傾偈嘅一個人。咁、我覺得做 artist 咧，有時係因為你要建立翻同觀眾嗰一種距離啊，唔係距離，係近距離，係啦。咁所以就會覺得你非常之親民啦，亦都中意聽你嘅歌。嗱，咁你呢一首歌咧，告咧，我聽落咧就好 groovy 啦，好有力量嘅。係咪因為嗱，我自己覺得啦，春天啦，而家濕漉漉咧，聽呢啲歌先得㗎。如果我成日聽啲咁抒情嘅歌咧，增加我嘅濕漉感啊！ 哦，好似好立落嗰種感覺係咪啊？ 咁但係你呢一種歌咧係有力量，然後我聽，譬如如果我坐車嘅時候聽咧，又會覺得哇好夾啲風景啊，喂好舒服啊！你揀呢一首歌，即係譬如你揀呢啲 demo 嘅時候，你係用咩準則嚟揀？係咪真係因為話而家呢一個天氣所以揀呢？ 其實唔關事嘅，其實咧本身係因為我監製啦 ，Gareth 啦，陳夏威，咁佢都有問過我中意啲乜嘢嘅曲風，咁然之後咧我都同佢俾咗啲 reference， 佢就係我自己中意嘅曲風同埋平時會聽嘅歌啦，咁亦都係類似類近而家我自己首歌 Let Go 嘅曲風嘅狀態啦。咁然之後其實當時咧我就聽呢個 demo 嘅時候咧，係有一種震撼感嘅，係一種好似啊，即係有一種感覺係你做 gym 你舉啞鈴都會舉多兩嘢，嗰、種感覺係啦，因為係一種澎湃係。撞入嚟噶嘛？嗰、個感覺係，即係首先你唔好諗歌詞嘅嘢，純粹你諗首歌個曲風，佢帶到俾你嘅嘢，可能其實你唔一定要聽歌詞，可能就純粹首歌本身會 motivate 到人，可能做 gym 跑步跑快啲，舉啞鈴舉重啲，舉多兩嘢，可能帶出嚟嘅嘢可能會有唔一樣嘅效果，同埋即係之後大家睇下得到啲乜嘢咯。即係揀呢首歌同埋曲風咧，都係我自己中意嘅嘢嚟嘅。 嗱，聽到出咧，就係你對自己嘅音樂好有諗法啦，對自己人生好有諗法啦。咁但係屋企人咧，嗱，又本身由朝九晚五嘅工轉到嚟做歌手，有冇擔心過咧？ 梗係有啦，係屋企人嘅擔心就一定有啊，因為始終做音樂呢樣嘢冇一個固定嘅時間，同埋有陣時練歌，練歌你把聲其實你我而家行出街唱我都得咯，即係因為你 carry 住噶嘛，係咪先？咁就冇一個固定嘅工作時間，咁當然屋企人都會擔心，喂，點解你好似即係唔會做咁樣嘅？即係因為始終你成日都喺屋企，但係其實我屋企都係練歌，都係做我自己做嘅嘢。大家就會覺得啊，點解你好似停曬咁樣，都會有呢個 concern 嘅。 係咁，但係有冇話經濟方面嘅考量啊？有冇話諗過啊？可能大家覺得對於新人歌手嚟講，有個諗法就係、是。個經濟真係可能會啲驚驚地喎，你點樣解決呢？ 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好嘅係，因為始終我係喺英國讀書啦，新年咧我就好少可以翻嚟鬥利是嘅，咁屋企人都幫我儲咗利是嘅，係、啦，咁啊都係自己係會儲錢之餘咧，始終喺英國咧，咁我都唔會喐香港嘅錢啊、account 咁樣嘅嘢噶嘛，咁所以其實就係靠自己啲利是錢啊，或者係之前可能以前自己儲落嘅錢，咁就去維持自己。想做的事，同埋其實好彩嘅嘢就係因為我身邊都有好多人幫我，咁就大家都係啊，大家既然都係中意做音樂嘅，咁就唔好講呢樣嘢啦，就唔好講錢唔錢，大家 enjoy 音樂， 做音樂，大家去 enjoy 呢個 process， 去做啲歌俾大家聽，做啲 cover 俾大家聽，咁所以就其實都算係一件好事咯。 嗯，好，最後一條問題啦，未來有啲咩嘅新計劃咧喺音樂上面？ 喺音樂上面當然就係想俾多啲人認識啦，咁就希望大家都鍾意我鍾意嘅嘢啦，因為始終我自己揀嘅歌或者可能我做嘅歌點埋係我自己好鍾意先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嘅歌裏面得到到唔同嘅嘢，同埋我自己覺得有陣時呢每一首歌嘅出現呢都係好似你有一排好鍾意聽嗰首歌，可能是因為你那一排經歷緊某些嘢，咁可能我就覺得希望俾大家多啲有思想空間，或者可能我之後會做嘅歌詞啊，大家都會有多啲思想空間去諗自己嘅嘢啊，同埋每一首歌都係等於你們唔同階段嘅自己，咁就去感受音樂咯。 咁希望咧將來就可以聽到你更加多嘅新作品啦，同埋希望你可以大紅大紫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帶嚟林千瑩 Irene 嘅 Let Go。 反衷心的我想问，为何还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共生，还是我叫我憎恨？怎的心生长出少少规码，等那触碰逼真，依怎可掩掩吻痕？快慰之间死过偏。情愫绝去，崩坏变残障。Every time I let go， cause every time I let go， 沉默深刻里他交织的大脑，沉默肌肤里想腾风的局部。Every time I let go， cause every time I let go， 唇也张开了，此刻不管命数，魂也张开了。 现代剑击分为花剑、佩剑和重剑三种，三种剑种的有效攻击和比赛规则也都各有不同，所以每个剑种都有它们竞技的特点。今天讲下重剑，重剑全长不会超过 110cm， 剑身也都不会超过 90cm， 重量不超过770克。武器的主要特征是呈倒三角形的剑身就较为粗厚，重剑和花剑一样，只能够以刺的方式去到进攻对方。在重剑比赛入面，有效得分部位就比较广阔了。当一方面的剑尖和剑刃触及对方的头部、四肢和躯干的时间，这一方就可以得分了。花剑的比赛和重剑的比赛也都有关于进攻和防御的规则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嚟到5月15号星期三嘅朝头早，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点35分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咁啊，今集咧继续邀请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上嚟咧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话。咁啊，佢今晚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整体香港经济发展同埋商务嘅状况，亦都会咧就过去10年啊呢、這个一带一路咧发展过程当中啊，香港究竟担当咗啲乜嘢角色，同埋未来有啲乜嘢策略？咁啊，另外香港中小企点样先可以发挥到力量，帮助到呢件事咧？最后佢亦都会同大家简介一下啦，投资推广署嘅工作，同埋啦引进呢个重点企业办公室嘅工作。咁啊，如果大家都关心呢啲议题咧，记得留意今晚7:07盘点政策啊！ 冇错啦，去到晚上8点嘅医生院，你今集有啲咩病症嘅，同我哋大家讲解一下咧？ 今集咧都系大 case 嚟嘅，同大家讲下呢个大肠癌啊。咁啊，大肠癌咧就系香港原来系第二常见嘅癌症，亦都系香港致命癌症里边排喺第二位嘅。咁就单喺2022年咧，喺患上大肠癌而 死亡嘅個案咧，喺香港已經超過2200宗噶啦。咁啊，究竟咧，即係點樣去到及早先察覺到大腸可能有癌症咧？邊一啲朋友先係高危人士咧？大家究竟點樣先可以預防咧？咁啊，另外啦，一旦患上咗呢個大腸癌，點樣醫治咧？咁啊，今集我哋节目嘅邀请到一个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上嚟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咁啊，大家记得要留意今晚8点医生远离啊！ 成日都听到话咧，要做啲肠镜嘅检查咧，然后就可以话check 到预防咗呢一个大肠癌噶嘛。阿昌，你有冇做过呢一啲嘅肠镜检查咧？ 我冇啊，我怕痛同埋怕丑，所以我都冇。 怕丑， 但系同埋我唔知系咪真系有用咧。今晚希望专家又会同大家讲下啦。 系啦，最紧要系咩咧？预防啊嘛，仲有就系点样察觉啊？究竟系有啲咩病征咧？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晚上8点嘅医生与你啦。之后去到10点25分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今集亦都会讲啲乜嘢嘅文物咧？ 咁今集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上海博物馆嘅另一件国宝啊，叫做色彩有图托鹦鹉女俑。咁啊，讲紧咩咧？俑就系即系好似兵马俑嗰啲俑啦，咁系只陶瓷做嘅公仔，咁就冇兵马俑咁大嘅，系一件细细地好似模型嘅 figure 咁样嘅。呢一个咧系一个唐朝嘅一个陶瓷嘅公仔啦，咁佢系一个托住鹦鹉嘅女士造型。但系佢好特別嘅，佢個頭裝咧就係一個女士嘅髮飾啦，就係佢著住當時嘅男裝衫，隻手又拎住隻鸚鵡。究竟佢呢個咁特別嘅造型係乜嘢嘅角色嚟嘅咧？咁另外會同大家咧從呢、這個佢點樣做呢個模型，點樣製作呢個模型，即係唔係就咁捏出嚟嘅？原來當時係一個特別嘅製作工藝嚟嘅。咁究竟係點樣做嘅咧？另外啦。顏色上面啦，佢用咗好多種唔同嘅顏色，有青有竹搭埋一齊，搞到咧佢好光彩亮麗啊！咁喺呢個原來係關乎當時唐朝出品啊嘛，唐時審美角度有關嘅，亦都咧佢嗰件頭先我講嗰件衫咧，係所謂護服啊，護即係佢哋塞外嗰啲人嘅服裝嚟，咁啊好似我哋而家著咗第二啲民族服裝一樣。究竟點解個中原嗰度會有一件咁得意咁古怪嘅作品咧？想認識多啲，記得留意今晚10点25分《了不起的寶藏探寶上博》啊！ 作為一個女性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唐朝嘅，因為唐朝 咧， 譬如咧如果讀下歷史咁樣咧，其實都講到咧，如果講女子嘅地位提升咧，其實唐朝係一個其中一个好 signature 嘅朝代，尤其是东武则天做咗皇帝之后咧，有好多女仔咧，其实可以自己出街玩啊，然后啲衫咧又可以着得靓啲啦。咁同埋原来唐朝咧系好盛行女仔着男装嘅。 哦，点解嘅？ 因为譬如佢哋骑马打猎咧，即系都系一种佢哋觉得好正常嘅活动，咁所以佢哋就会着男装够晒方便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哇，其实都几自由喎，即系 at least 佢哋中意着乜就着乜。谂下以前如果去到宋代去宋朝，大家都好似要严守礼法啊，啲女仔又要唔可以出街啊。咁但系唐朝又好开心啦，所以咧其实可以喺呢一个文物入边可以睇到点解呢一个女仔最后屘会着住件男装嘅护服咁样，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又想了解多啲，譬如佢点样整呢一个工品出嚟，就记得留意10点25分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啦。今集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今日咧都系个 good morning 嚟嘅，咁咧喺9点半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下少少嘅天气预测啊吓。今日市区咧最高去到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咁所以大家啦要补水补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6%，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表示，会遵守香港法庭嘅裁决，即时限制喺香港境内浏览32条包括袁荣光在内被禁制片段嘅连结。 余貼話對香港法庭的裁決感到失望，但會遵守法庭禁制令，同時將繼續考慮上訴的選項，以促進資訊流通。YouTube 又說，禁制令會令人質疑香港政府鞏固數碼經濟的工作。上訴庭日前裁定律政司司長上訴得席，批出臨時禁制令，限制發布歌曲《袁榮光》。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上訴庭的裁決是針對有人利用這首歌曲作為工具，宣揚港獨思想，將歌曲武器化，鼓吹他人進行暴力等違法行為。他希望大家不要用禁歌這些字眼來形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政府提出修订社工注册条例，是针对社工注册局现时的短板而提出，希望增加均衡参与及多元化。行政会议寻日通过有关修例，建议社工注册局成员由15人增至27人，选任成员将由五成减至三成，其余七成由行政长官委任或社署代表。改组后注册局最少14人为注册社工。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的社工注册局有短板及不足之处，可见到注册局严重偏离条例精神，行径及决定亦都没有顾及公众利益，损害社工专业及公信力。他说，虽然增加注册局的委任人数，但是整体仍以社工占多数，例如是否可委任知名的教授或者大家都尊重的社福界领袖等，以增加均衡性及多元化，而选举并非唯一途径。俄罗斯总统普京国事访华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俄中经贸关系发展迅猛，展现出对外部挑战与危机的持续应对能力。他说，近五年两国贸易额翻了一倍，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2023年俄罗斯在中国贸易伙伴国的排名中升至第四位，两国公司之间超过九成的结算以本国货币进行。普京说，目前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正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些独立于西方的多边组织和机制已经建立并顺利运作，基础就是平等、公正、开放、尊重及考虑彼此的利益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天文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六人女子组合 IVE 事隔十一个月再次推出他们日语的原创作品，叫做 Will， 今次也是精灵系的电影主题曲，内容讲述友情和一些冒险的故事，他们用快乐的笑声、健康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一起同你寻找你心目中的快乐精灵。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VE Will。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韩国女子组合 IVE Wi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怎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呢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呢俾我揀选今日呢做节目的题目，仲要有一杯呢香浓的咖啡，咁就係屬於自己一個 good morning 啦。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假期九点三十八分，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 Vicky 啦、小白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李先生咧一起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李生， 早晨，李生， 早晨，咁多位主持，早晨你好，你好， 早晨， 你好， 今日你系咪放假？ 今日翻工啊，翻工啊！ 哦，你今日翻工啊，唔紧要，我哋一齐陪住你。 系咯，我哋都翻工啊， 系啊，我哋都一齐翻工。咁我哋有个共同话题啦。咁啊嗱，但系我又先问下你今日打上嚟做乜鬼先？系啊，讲嚟听下先。咁开心，同我哋分享下。 因为本来13号咧就35周年纪念嘅，但系我系我插车翻工，帮佢听收音机。 啊，跟住咧， 咁啊，压后到而家， 压后到而家， 补足。 哦，系啊，补足35周年啊，咁有小朋友噶啦系嘛？ 有一个仔一个女，大晒个出晒身， 哎哟哎哟，咁啊安乐咯。 有冇话送啲乜嘢俾太太做呢个叫做珊瑚婚嘅35周年？我帮你 check 过，就系珊瑚婚。咁啊，梗唔系送咗珊瑚俾阿李太啦，但系。阿李太都应该要得到啲奖赏嘅，系咪啊？跟咗你咁多年， 买咗个喺托人店喺意大利买咗银包。 哇！买银包都算啦， 意大利 品牌都算啦，仲要托人喺意大利搵翻翻， 有诚意啊嘛，咁先 好有诚意，好有诚意， 嗰阵皮味都唔同噶，意大利真皮。闻一闻，舒筋活络，系咪先？ 真系醒一醒神啊！ 系啦， 老婆 happy 咁啊，都系咁啊。 老婆 happy， happy 哇，仲要你今日打上嚟，系咪补足翻？ 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好啦。 其实年年基本上年年我哋结婚周年都会出嚟转到切或者去下周围旅行嘅。但系今年就本来台湾就冇去到咯。 系。咁之前有去边一度庆祝你哋结婚周年啊？ 好多时啊，一系。短途嘅一兩日澳門啦，或者日本啦，都試過，日本試過， 玩下都開心。嗱，但係未遲啲去進行咯。嗱，下個月父親節，由父親節佢啊，六月先去都得嘅。喂，不過近排 唔係嗰個。感觉咯， 系啊，系啦，感觉你认做嘅啫。喂，但系李生，我想问下，你呢排开工好忙咩？吓，又老实问一句啦，好多嘢做。 麻麻地啊，我哋呢行做好耐，都系咁，冇话一定要一直可以放控日历噶，未必一定放到。 哦，所以就咁碰巧三十五周年嗰日就要开工，咁 啊， 未必可以。 系， 你做姓行啊，李生。 我做运输 咯，做运输，咁有数啊好啦，系啊，最紧要系 货源轮转， 系咪啊？好嘛， 做咗好多年噶廿几， 系咯，咁啊啱啦， 同我一样啊，我都做咗廿几年， 系啦， 系啊，咁大家差唔多啦。 不过李生犀利啊，做廿几年之后咧，就可以喺意大利运啲货翻嚟送俾老婆， 系啊，运个荷包翻嚟。 系小意思， 小意思，哎呀，好嘢，好嘢，好嘢！ 我哋都可以喺意大利搵啲意大利粉翻嚟食下。 意大利粉我啱嘅，系啊， 讲下先。 买咗好多嘢，搵咗都台人买咗啲嘢翻嚟都系。 好啊， 哇， 咁啊 happy 开心。 嗱，咁啊，总之一家人幸幸福福啦，你又努力担起头家搵钱啦，好冇啊？吓，李生。 系啊。 嗯，咁啊，今日拣嚟一首作品，阿校长谭咏麟嘅。歌曲名字叫咩？你讲出嚟啦吓！ 一生中最爱， 边个系你一生中最爱？ 老婆叫咩名啊？ 梗系我太太啦。 太太有冇英文名啊？ 阿莲咯，阿莲。 阿贤系嘛？ 阿莲系咩？ 阿莲系咪？ 阿莲啊嘛， 系 阿 莲。哦，咁啊，我哋一齐送俾阿莲同阿李生你。 有冇？可唔可以讲两句啊？ 可以。 心情 喂，两句太少啊，十句 都得。 十句嚟。 好嚟， 嚟啊，讲 可以啊， 可以 得噶啦。 啊，老婆，多谢咁多年嘅包容，尤其喺我后生唔生性，同埋加上早年大病啦， 对 于我同屋企嘅照顾啊，令到好困难嗰时咧，能够一步挨过。 嗯， 啊，谂翻起当年你受咗苦啊，同埋好多人对你嘅冷言冷语啊，都能够撑过去，都非常感激同埋感恩有你。 嗯， 哦，对我对早排问我啲中意咩嘢，我而家可以答你，系对我嘅不离不弃同埋包容，我爱冇你冇嘢喺我屋企，系啊，很多 好啊， 老婆 love you， 好，多谢李生， 咁啊，期待下一个嚟紧下一个三十五周年， 好啊，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咁啊，希望呢首作品咧，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送俾你哋，好唔好啊？ 好，好嘛，拜拜。 我中意佢嗰句 love you， 系老婆 love you，I love you，love you 吓 ，love you，love you。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 需你。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你自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由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珍惜见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我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早排咧，咁啊，横风横雨啦，横风横雨之后咧，咁啊喺山头啊、公园啊，出现咗一个美丽嘅奇景。就是啲姑姑出嚟啦， 啲姑姑 系啦，啲姑姑咁啊，有啲直头影咗咧，就系只姑姑咧就大过手掌咁样。咁我自己其实。我都有去行山啦，咁我都揾到啲真係手掌大過手掌咁大嘅姑姑，係啦，咁我有一次仲特登去行山，就係、是、負責就係、是、諗住影姑姑。 其實影下相 OK 嘅， 好開心啊！ 你又唔好搞佢，佢又唔好搞你，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最好嘅一個咧，就係將大自然嘅據為己有，就係、是、靠相機。係 啊， 係啦，咁你影低咗佢， 即係影出嚟又幾靚嘅呢啲景緻，我記得。係 啊係啊，咁我就有講過啦，之前曾經見過有藍色嘅姑姑啦，咁我都 send 咗俾阿 Vicky 睇。 啊、真 系 蓝色 的，真系蓝色的，哇！那个真系人生，我到目前为止都系唯一一次见过呢个蓝色， 可能 全蓝色 啲魔幻世界啊， 好似蓝精灵世界， 系啦，或者嗰啲咩 Alice in Wonderland 啊嗰啲咁嘅电影桥段咁样系嘛？ 啊咁啊咁当然就眼看手不动啦，见到呢啲咁样就掂到都惊啊吓，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姑姑嘅话咧，咁由于最近都好多姑姑啦，咁但系我就会选择翻喺街市买啲安全可食用嘅姑姑。 系， 咁其中一种姑姑咧就叫杏鲍菇。 系， 系啦，咁大概咧大长嘅话咧都好长啊，长好长嗰只手板嘅。 嗯， 即系我哋打开只手板，长嗰只手板嘅。 嗯， 咁佢咧其实我自己整姑姑都中意飞飞水嘅，因为如果以前就唔飞水嘅话咧，就硬系会食到一种姑姑嘅 草青 味，系啲古怪味啦。 即系特别系我哋细个。即系譬如我婆婆中意煮啲斋菜类， 冇飞水啊嘛，呢 系啦，即系今日啱啦，讲斋菜类，我觉得最啱， 所以我呢、這个我呢个都系斋菜嚟噶。 小白嗰啲讲都啱啦，即系大家去食嘅时候，你做嗰啲譬如金菇就容易啲 handle 啦， 又 see you tomorrow 系啊，咁但系。 嗰啲蘑菇啊。即蘑菇啊，好多泥啊，好多即系你翻去要洗好耐，跟住你要戒个十字喺度。 哦，你讲嗰啲草菇嘛，系嘛？ 系啦，草菇， 草菇， 系啦，草 菇。草菇其实我好中意食嘅， 系啦， 草菇扒豆腐咧系其中一个，我阿妈都唔知啊，系其中一个我中意食我阿妈嘅餸嚟嘅，草菇扒豆腐。 我旧时阿婆都好中意煮嘅，咁但系都系啦，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就系有阵味嘅，你要点样落个芡去遮盖咗佢？我唔知小白嘅煮嘅方法 系 点。 系啦，咁你本身飞飞水其实都已经差好远噶啦吓，咁今次咧就用呢一个嘅杏鲍菇，咁啊将佢咧就拎住佢就唔好切啦。今次咧就一杏鲍菇好得意嘅，佢一大嚿噶嘛，系啦，咁你圆柱体咁样嘅，咁你就将佢咧就好似手撕鸡咁样搣搣搣搣搣搣搣搣，咁啊搣到佢咧就系一丝丝唔齐嘅。最紧要唔好齐，因为齐咧就好普通，咁啊咩有啲美感啊，即系将个艺术咧 乱味， 冇错，放埋落去我哋呢一个嘅食物嘅艺术品上面，嗰个视觉享受都好重要。好啦，咁你就将呢一个嘅菇菇咧就系咁搣搣搣搣搣咗佢之后咧，咁你亦都要准备定一啲嘅材料嘅配料嘅，咁包括咧就系豆瓣酱啦，豆瓣酱有啲辣嘅。系啦，咁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咁就唔使加豆瓣酱、我自己就好中意食辣嘅。咁除咗呢一个嘅豆瓣酱之外，仲会加蚝油。咁今日咧就系咩日子啊？系啦，咁啊有佛诞咁样。咁所以 素蚝油噶嘛？ 冇错啦，我就系想 emphasize 咧，就系要搵啲素蚝油。咁亦都要准备定啲豉油啊、糖啊，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呢度就落翻啲芫茜嘅。咁如果我唔食嘅话咧，我就会加翻啲葱。我唔食芫茜，但我好中意葱嘅，系啦，葱个香味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好啦，咁跟住咧准备咗佢之后咧，就将以上嘅材料全部捞佢咁样。咁由于嗰个杏鲍菇本身都已经飞咗水啦，咁所以咧就唔使话特别再煮好耐先。好啦，咁你杏鲍菇咧其实。你在这个的飞了水之后呢，我会再做多个步骤，要讲先。做多个步骤，飞完水另外再整熟它。 哦。 是啦，因为飞水第一个步骤，如果你就咁飞水当整熟它一个过程的话，其实你原本的味道，你想整走的味道都会焗返入去嗰个菇菇入面嘅。咁所以呢飞咗水之后呢先至再正式处理佢。咁你整完咗佢之后呢就向到撕佢啦，撕开佢。然后呢就攞返我头先嗰啲嘅材料呢就不断去到将佢搅拌，即係腌佢啦。咁放喺盘嗰度捞到匀晒。咁望起上嚟其实就已经係好似嗰啲手撕鸡嗰啲样嘅。咁由于你已经整熟咗佢啦，咁嗰啲材料本身全部都可以就咁食嘅。咁你就已经係可以做咗一个呢，我就会摊冻佢嚟食。咁啊，變咗一個咧，似係手撕雞嘅涼盤，涼盤咁啊，亦都係好啱今日咧。咁我哋啱啦，咁今日最重要，全部都講佛噶啦，今日係啦，食完佢都佛光初現啊，係啦，咁啊可以就係光照大地，咁啊希望大家喺今天可以做咩啫？ 咁幾好啊，大家 happy 幾好啊，大家 happy 係咪先？食完之後大家樣嘢都好， 係啦，如果每個信仰都係祝福萬民嘅，咁呢啲都係導人向善嘅信仰，咁啊希望大家就個個信仰我哋都尊重啊， 食得健康，咁啊然後今日咧就開心心啦。 我的享樂時代。 除了食得健康之外，对于女士我来讲，当然要在红假有时间的时候就扮一下靓靓啦。咁其实咧，而家 今日红假你扮咗啦？ 未扮啊？ 哦， 转头扮。 咁你会去保养定乜嘢啊？我想问。 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就系黐假嘅指甲、美甲片，有少少巧妙。咁我自己平时 指甲 系啦，黐 你自己本身，咦你冇噶、 我自己本身冇噶，因为其实喺做嘢嘅时候，对于我嚟讲啊吓，唔方便嘅。 系， 譬如有阵时，如果我之前试过整咧，假设如果譬如我要整咗可能系黑色，但系你突然之间有一个 show， 又或者有啲节目要拍嘅时候，那个场合唔系好啱嗰啲颜色，唔可以即刻搣甩嘅。如果你要去整 gel 甲嘅话，咁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在我工作上面的弹性没那么大，就算我真的要做了，可能都是整一些素色的东西，其实是近似自己皮肤的颜色， 即透明 做了就等于没做样， 有光泽那些这样 是的、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喺做嘢上面，始終如果我有一隻顏色緊死咗喺個指甲，要可能維持個零月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唔整嘅。咁同埋我都驚整到我啲狗，因為佢哋有時同佢哋玩咧、可能佢會咬甩咗嗰啲油啊。咁我就麻麻地。 咁又唔好喎、 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同埋唔方便嘅。 哦，不過你 我係。我留唔到长指甲嘅人嚟㗎，所以如果你一 啱啊啱啊，我多啲洗碗好啊好啊， 帮手嘛， 系要做家务嘅。咁有一个 gel 夹喺度咧，我就觉得做家务唔系咁方便咁。咁、嗯、但系咧，你谂下女仔系贪靓噶， 唔系净系女仔啊，因为我都想讲，其实好多男 artist 啦，外国嗰啲，其实佢哋嗰啲指甲都整得好靓， 系啊，都会油噶， 而且确系几靓， 系啊，甚至乎咧有啲唔系话要油颜色啦，有一啲嘅男嘅 artist 咧，佢哋会由一层保护膜嚟到去保护佢嘅指甲透明嘅，系、 嗯、 啦，你会睇得到有少少另立，其实我自己系有嘅。 系咩？ 就会有嗰只，系啊，只不过褪咗出嚟啫嘛，见唔到啊？系啦，嗰只总之有一只唔系透明嘅。 我都有啊，但系唔系透明，哑少少俾你嗰、那个。呢、這个我阿妈送俾我噶， 自身嘅。 我阿妈几十年前送俾我噶，呢个系。 系啦，自带啦。咁其实贪靓嘅女士咧，而家将呢一个美甲咧，就好似我哋要换头发嘅颜色咁样啦，又或者换下发型咁样啦。的而且确跟随个潮流咧，个人都开心啲嘅，即系得闲咧就换下唔同嘅造型咁样。咁、但系咧。而家有好多唔再系 gel 夹啦，有好多系呢一个嘅美甲片，其实我今日有带翻嚟。 系咪简单少少？嗱，你攞美甲片嘅时候，我又即系讲下啦。身边啲女士咧，有阵时整呢啲 gel 夹咧，动辄咧就讲紧个几两个钟咁样。 听唔 听 到咩 声？系噶， 系啲假嘅指甲嘅声。 我同阿 O 即刻 无语啊！好，我佛慈悲，我今日真系嬲你， 就系、是、知道今日我佛慈悲， 系啊！但系讲真嘅，喂，嗰啲女士咧，其实整嗰啲咁嘅 gel 夹咧，要两三个钟，其实都好多人冇乜耐性。我想话整你呢啲假嘢咧，会唔会好啲啊？快啲啊！ 方便啲啦， 快啲嘅， 系啦，快啲， 系咪一啪啪上 去？系咯，我都想知道，你可唔可以即场演绎噶？我想问， 可以，我真系今日特登带翻嚟噶，因为我听日放假啦嘛，咁我唔需要喺我做嘢嘅时间。 唔系咯，巴闭啊， 叻啦， 系 啊， 唔见你一头几个月咧，跟住 其实一只佢一盒咧，我买咗呢一个咧，其实我母亲节咧，我买咗几盒俾我妈咪添。 系未开嗰、那个， 因为呢个方便啲啊嘛。 系， 我讲埋先，就 系你中意啲色系都系粉红色、 粉绿色啦。 好，等 Michael 哥一齐嚟睇。 假日啊嘛 ，Michael 哥有冇睇过人 有冇兴趣整指甲啊？ 即整指甲啊！ 我其实有一次系整过嘅， 系咪？因为嗰时 heavy metal 年代， 其实唔系假噶，系因为有一次旅行，因为旅行去到呢个泰国，除咗游水晒太阳冇嘢做啊，无端端行一间发型屋，咁嗰个咧又似男又似女，嗰人就嬲我整指甲，咁我整啦，即系唔系整嘅，搽咗啲透明嗰啲，但我咧跟住好憎自己，每次拎一只手望见咧就哎呀人妖啊咁样，咁最后咧我第日就走去挨佢同我洗翻佢。 哦， 透明啫 ，Michael 哥。你知唔知我就以前有一次咧试过喺暑假翻印尼啊，咁我咧就喺我表妹嗰度咧，即系佢屋企人嗰度瞓着咗啦。咁我表妹就将我十只手指咧就油晒唔同颜色，同埋黐埋贴纸， 即系玩嘅嗰、 所以头先 Michael 一讲嗰个嘅时候，我真系好有共鸣啊！哇，我一起身咩事啊？我真系知唔知自己发生咩事嗰下就系、 我人生我又真系未试过呢一个整指甲啦，即系就算嗰阵时视觉系嘅日系嘅乐队 Japan 嗰啲 系嗰啲好中意整啦，或者依家你话好多 artist 朋友，譬如王嘉尔即系 Jason Van 咁，佢都会整下呢啲唔同颜色嘅指甲。但我觉得男士我都难啲去接受得到，反而睇女仔整咧，我就觉得 想心 近啲系啦，嚟啊整啊， 系啊嗱，咁系点咧？我都讲少少啦，其实做一次 gel 夹咧都唔平嘅，如果你要正式嘅话咧都200多元一次啦，咁但系我呢一盒咧就有晒好多唔同形状、唔同大细嘅假甲，咁佢有晒造型、有晒唔同颜色咧，我都系讲紧围翻喺20多元、30多元 哦，即系呢盒嘢20多元嘅啫。 系啊，咁你仲要系啦，咁抵玩啲，同埋你随时可以咧因应住，系因应住你今日着啲咩衫，可以做啲乜嘢。咁咧仲有一个咧系我嘅化妆师同我讲嘅，如果你整呢啲呢个假甲黐落去咧，佢又本身又自带一个胶贴嘅，咁、有胶贴你觉得惊佢唔稳阵咧，你可以点样做咧？嗱，首先 舐埋佢咁样。 首先我哋清洁咗自己嘅指甲啦，用防消毒嘅湿纸巾清洁咗个指甲先，清洁咗啲表面啲尘先，然后咧你就搣开咗个胶纸咧，就可以因应住你自己嘅指甲，然后个大石你做乜打？ 唔系啊，我粘落去 OK 啊。你扯翻出嚟嗰粒，哇！ 其實咧，佢唔係好實嘅，就係放心。咁嗱，黐咗落去之後咧， 我手指公嗰啲會唔會粗得滯唔得㗎？咁樣 佢有唔同大細㗎，有唔同大細㗎。 黐咗啦， 係啦，你要揾翻嗱呢一個就唔啱我啦。咁我掹， 我 即刻掹佢又驚， 我都勁驚。 喂，我好少見你打冷震喎， 唔係因為我睇好多美式嗰啲恐怖片咧。 唔使驚，唔使驚，今日瞓翻 冇 邊。 冇事冇事， 係啊，恐懼鬥心咯，恐懼鬥心咯。 呢個唔驚唔驚，嗱呢一個，但係我今日最想咧講嘅就係，如果你驚呢個指甲唔實嘅話，你可以用呢一個黐假眼睫毛嘅膠水黐一浸落去你嘅手指甲度。咁你搣嘅時候咧，搣 搣完之后攞翻卸妆油抹翻你个表面就得啦。咁所以咧呢一个， 唔系你又唔好咁讲，女 我唔会喺你面前搣噶，咪同讲， 女士靓都系好嘅， 就玩下啦。